国政府表示，王之峰在德国期间，总理默克尔没有计划和他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应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请求，而且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庆祝国庆70周年，美方同意作为善意姿态，将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货物由 25% 提高至 30% 的关税的日期，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特朗普早前又对中国排除部分美国货品的关税表示欢迎，形容中方是一场以化解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战为目标的会议举行前摆出积极姿态，亦都是中方一致重大措施。特朗普说，过去一年多以来，中两国针对对方的关税措施扰乱全球市场，他希望同中方达成贸易协议，又说自己同中方打交道，了解并喜欢对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晚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39点，跌119点，成交金额2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9点，升1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7.6升个六，港交所239蚊跌7蚊，盈富基金27.9跌5仙，南方能源4.4毫系4.42升1.42。中国平安93.15跌毫半，建设银行6.19跌一仙，友邦保险79.45跌9毫，汇丰控股60.1跌6毫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3，英镑9.66，瑞士法郎7.886，澳元5.382，加元5.942，新西兰元5.034，欧元8.62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2点，升174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1美元，卖出1,4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城市廣場對開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啊！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咧，更加擠塞啦，龍尾已經去到大埔教老圍，咁就係大埔公路方向九龍啦，近住新城市廣場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咧非常擠塞咁樣，影響埋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都係塞啦，龍尾已經去到大埔教老圍啦。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意外就清理好，一带就车多。搭轻铁的朋友请你留意了，由于建安站附近路轨出现裂纹，轻铁服务受阻，505线去三圣方向改道不停石牌站至到建安站，搭轻铁的朋友请你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现在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记得不要左穿右插。由于太挤塞了，最后提多次大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学 界超声道， 我是来自嘉默圣道中学的张晓乐，今年中六刚刚毕业，是在排球队的队长。在小四的时候就开始打排球，在六年的中学生涯里面最深刻就是在大埔及北区学界里面拿了冠军，也都在今年里面获得了全港学界精英赛的冠军。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胡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所有风骚的听众，早晨。 你两个做咩？今日是男班长、女班长啊？ 你又冇纸装啊？ 其实你都系噶，曾志豪。 我是乜嘢咧？ 你都灰噶。 我灰你两个绿晒啊嘛。 我哋下身杯是灰噶，只是你上身灰，我哋下身灰咯。 点解一定要将我最大公因素视而不见咧？莫非你都无私见私？其实你两个自己着咗绿色啫，冇乜嘢。 大家都系上身着咗绿色，而个绿色系一样嘅绿色，下身咧着咗灰色，大家都一样嘅灰色。咁 冇乜嘢噶， 冇乜嘢嘅咁。唔使攞出嚟講嘅， 唔係啊！好多人見到都話：咦，幾得意喎，制服咁樣喎。 唔係彭仔話加入系列啊，佢話：咦，我同你都係一個通喎咁樣。 同埋你著綠色係啱嘅，知唔知㗎？ 綠巨人佢係 唔係？除啦，你知唔知綠係真係咧？ 綠魔女 係偏向大㗎。 綠是偏向大的， 除了綠巨人之外，在我們中國文學裏面也有一個修辭的句法，叫做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是肥的、 哦 啊、 如果我是本身瘦的話我就不怕肥了， 是咯，第一你個人一紅通常就瘦一點的， 我很想叫你媽媽，我們今天沒有自作，你叫我諾諾、啊、不如、 啊、 不如你試試這樣走出街吃飯，你覺得個餐廳的侍應會叫什麼？ 是啊，會什麼餐、啊、 怎麼是不是要幫你整個兒童餐、啊 又未到仔嘅，我最多都系细佬啫。 头先自己话冇纸装嘅， 我自己都讲到唔系。你讲完呢个例子，我即刻谂起咧，佢上两个礼拜讲嗰件尴尬嘅事啊， 系 系啊，即系阿华做咗佢个仔嗰件事咧，即系我觉得，诶、我哋唔可以咁样对。 如果你同埋阿华同埋佢一齐出嚟嘅，佢就话：咦，大哥二哥都出咗嚟咯，系咪先？ 我完全我做咗个孙啊，系啊。 三代同堂， 齐晒真系。喂，嗱，话咗讲开呢个学生啦， 大家都灰 嘅。嗱， 我想问一下 咩啊？ 学生， 好， 我哋而家呢一代学生，或者你记唔记得阿乐乐永永几时识剥鸡蛋？ 剥鸡蛋啊，即系问阿田咯咁。 难唔难嘅咧？你觉得呢件事？ 熟嗰种啊？ 即系你啊，系啊，啱啊，系啊，讲自己啊， 未成熟嘅鸡蛋点剥咧？ 我唔知啊，系咯，真系呢样要剥 系咯，啊，多谢晒你啊，细佬，系啦。究竟而家嘅细路或者你嘅细路，究竟几时识得剥鸡蛋？呢样究竟算唔算难？ 好细个我已经俾佢自己剥鸡蛋学噶咯，不过我真系有教佢嘅。 系， 当然啦，我系有我嘅魔法啦。跟住我话嗱，你哋两个即一齐一人一只，自己睇喺度斗剥咁样咯。睇下 你嘅魔法系点样咧？ 我咧就系将佢咧就烚完之后咧，系啦，烚熟完之后咧， 就拉拉链嘅，再开嘅，咁佢仲咩剥饭嘅？ 摆喺个冻水度，咁跟住咧摆起一阵，咁跟住咧就将佢打，即系喺度 敲几下， 系啦，敲几下，等佢都唔几下噶啦，希望喺佢个面嗰度咧，裂咧，咁嘅 好完整嘅，你要系 一搣咧就可以，哦，咁样就搣晒啦。咁但系僆仔唔系嘅，佢又冇即系 冇耐性啊嘛， 跟住佢就喺度就咁打烂佢咯，咁跟住就搣咧，连埋嗰啲蛋白搣。咧搣咪烂手核突咯， 咁可能你未煮得熟咧， 唔会。 如果你煮熟晒，你唔系溏心蛋嘅，佢就黐得劲啲噶，会。 一齐熟噶 嘛？咩一齐熟啫？ 我讲紧即系我讲紧，我哋要煮， 即 系 总之你 系 全熟啦。O K 嗱，即系嗱，觉得你觉得呢件事算唔算难 代表住全熟， 系啊， 所以啱啱先见到啦。 即 系你去食快餐店咧，佢问你太阳蛋啦，定系 几成熟啊？一齐熟啊？系啊，阿姐，我问你几成熟咯？我都话一齐熟。你唔系唔明一齐熟代表全熟嘅话咁样？ 我头先系讲紧三个一齐啊嘛，所以我哋三只蛋咪一齐熟咯。 边个听到你讲咩三个一齐？ 我讲紧你话乐乐永永咪我哋一齐剥蛋啊嘛。 系我唔啱，我哋问翻个问题，你觉得究竟难唔难咧？对细路仔嚟讲， 难嘅应该 系 应该难嘅。 其实到我而家咧，其实我想讲，我妈妈系冇教过我乜嘢叫做一个合理啲剥鸡蛋嘅方法嘅， 唔使合理剥到咪得咯。 我未剥咯，我冇 剥三都。 水嗰个嘅过程嘅，你话浸冻水，我从来 都冇嘅，我都冇。 咁咪哼啊喺张台度咯，哼完咗之后咪搣咯，跟住系碎晒咁样搣咯。 系都 唔会好似阿田嗰种方法咧，搞到啲小朋友咧 from 咁样好靓咁样一嘢咁啊飞咗出嚟咁。 总之有啲人嗱，你话究竟用咩嘅剥法咧？呢啲系适随转变啦。可能你峨眉同武当个剥法唔同咧。 当然啦。 但而家讲紧咧就系话，原来有啲僆仔咧系唔识剥鸡蛋嘅，即系可能 点啊？哦，三岁啊 咁佢 嗱，睇下佢呢个系小学定。中学先， 中学就嗱就真系 中学 就系几得啦。 中学 哦， 咁呢个就唔系香港嘅，但系就参考一下嗰位大陆 哦， 喺呢一个贵阳啊，嗰位咧佢哋同我哋香港一样咧，都有上堂会有嗰啲即系五膳供应啦咁样。佢话咧当时咧佢哋嗰个饭系食啲咩咧？首先就一大镬水饺， 嗯、 再加咧有粒烚蛋嘅，咁样哇好营养丰富啊咁、 哦、样。烚蛋系未剥嘅， 未剥嘅 系啦。 咁然後佢就發覺咧，嗱一班咧，佢哋都大班教學過45个人。咁啊，老師咧就好奇怪啦，佢話咧咁大家都要收翻嗰啲餐盒翻去即係課室度啦。佢、 嗯、 就發現，咦，等陣先，個每個餐盒咧都剩低咗一粒雞蛋。 即係45个就45粒蛋喺度啊？ 唔係，個比例 係 啦，有啲有食到嘅，有幾多咧？有6个人食咗。 嗯、哦。 剩低39粒鸡蛋， 咩先？咁可能我饱咧，我食水饺已经够啦嘛。嗱、啊，但系点解佢唔俾翻走咧？又 冇错啦， 屋企啊嘛， 系啦，你可以留翻屋企噶嘛。 同学仔又未必会咁好 咩？呢啲嘢我哋自己噶嘛。 好啦，嗱，呢个系上半集啦。个、哦、老师就好奇怪，咁开头咧佢就觉得话。真系嘥啊！你哋啲城市嘅小孩子， 得6个食个可， 得6个食，仲要嗰啲鸡蛋咧，你冇得话咩？不如再挤翻一阵系咩咧？佢话全部都抌噶啦，因为焗住好嘥。咁咧，呢个老师咧就 摆翻入雪柜嘅话咧，会同啲生嘅鸡蛋捞乱咗，因为熟同生系冇得分。 我即刻要考啊！我惊阿祖会唔识啊？点样分熟同生嘅鸡蛋？ 即系你话就咁 唔准剥。唔准剥嘅话， 唔知哦。 你未学过噶呢招？ 冇 啊。咩啊？瞓低同埋唔瞓低啊嘛。 no， 揈佢啊。 系咯，就即系咁样咯。 揈佢，揈佢， 揈佢。 请问揈佢同埋瞓低唔瞓低咁都系一样？ 系啊。老母啊，今晚我揈你啊，咁样啊，即系叫你瞓低咁嘅意思啊。 点揈啊？ 即系叫你瞓低好好休息。 但其实都用手拿 就已经。即系去查太阳嘢嘅时候，老婆揈下先啦。乜嘢啊？死佬讲乜嘢啊？有意思，净系瞓低啊，真系咩啊？你冇听过咁咩？ 我真系 两粒鸡蛋，如果一粒熟咗，一粒系生嘅，你转佢咧， 如果係熟嗰粒咧，就會轉得好快嘅。 哦， 但係如果佢係生嘅話咧，佢就咧好似阿恬平時轉身咁樣咧，嗯嗯嗯嗯嗯嗯嗯，係啦，熟嗰粒咧好似棚仔只腳，嘟嘟嘟嘟嘟咁樣噶。你真係未聽過？嘟嘟嘟嘟嘟咁樣摸下腳咯， 只腳定埋個人先， 成個人加埋只腳咯，係啦。 就 係嘟嘟嘟嘟。好啊，所以原來雞蛋係可以見識到好多嘢嘅。 我真係唔識你頭先講，我若我無知。 嗱，呢次唔可以扮翻鬼仔喎，翻鬼仔都要食雞蛋。 唔係，我冇扮翻鬼仔，我一早都話我係無知，我唔識 雞蛋嗰方面。好啦，咁講翻個老師咧，佢就即係開頭覺得唔舒服，就話係你哋好嘥啦。咁咧佢就好有心，佢於是乎喺第二堂咧 就上個雞蛋堂啦。 係啦，佢就類似真係上個雞蛋堂，佢咧就同大家講咧，就召集大家出嚟，咁就將嗰啲雞蛋咧就再分翻俾啲學生先，因為即係即時又未變壞嗰啲嘢噶嘛。佢咧就同大家講，就話嗱，你哋要珍惜食物啊。佢本來諗將嗰堂教中文咧，就話你要珍惜食物啦，雞蛋咧營養咧又蛋白質啊，又唔知咩 DNA 啊，又磷酸啊，又好多正嘢咁樣，就想叫佢哋食嘅。咁啲學生聽完之後就話：哦，好啊好啊，我哋食啦咁樣。點知發現 嗰個 lunch 食完之後又係有 得，跟住就會問老師點食㗎咁樣。 冇錯，冇人識摸。 哦， 因為當老師佢點樣會知道原來冇人識剝雞蛋呢，就係、是、當佢召集曬啲學生認認真真去推介粒雞蛋點食， 其實有營養， 係啦，而啲學生亦都好願意話，係啦，好啊好啊，咁我哋食啦咁樣，點知全部攞完之後話，老師點食啊？嗰粒雞蛋係點食噶？點樣剝噶？跟住個老師係呆咗，佢話原來佢哋之所以唔去食嗰粒雞蛋， 係 嗰度45個人裏邊有39個都唔食，並唔係因為飽。而系因为唔识食， 唔识剥鸡蛋， 唔识剥鸡蛋。佢话唔系啊嘛，佢话真系唔识剥，完全唔知点算。 中学生喎， 中学生，佢系未去到高中嘅初中。 初中 喂，但系好似阿田话斋，你中一二都冇理由蛋都唔识剥啊嘛。 你教玩啦呢件事。 你就算话唔识，即系我话我都冇人教过一个正统嘅方法，大家都唔知咩叫正统。但 系 你识要剥烂佢，鸡蛋要学噶嘛，系咪？ 点样剥得好咁解啫？ 但系如果听完咁样讲之后咧，其实呢个咧会唔会只系其中一种食物，系可能喺内地啦？我哋呢个报道系内地啊嘛嘅初中生，除咗佢哋唔识鸡蛋。蛋之外， 唔识剥鸡蛋， 系啦，佢唔系 啦， 识 剥鸡蛋之外，可能好多生果其实佢哋都拗头，佢哋会选择唔食 嘅。 例如，橙一个咁样啦， 即系 唔好呢个字发唔到音，我牙胶仲好 橙，系啦，系橙得嘅， 你好橙啊！ 佢哋可能都系唔知要剥皮 啊，唔出奇啊，唔出奇啊， 譬如 俾 个沙田友，可能佢又唔晓得啦，会唔会？ 唔系，我觉得阿祖嗰个有道理啲。 因为就系平嗱，点解佢个鸡蛋会唔识剥壳？ 系 因为平时有人帮佢剥咗，咪如果佢食嘅话。咁就即係話，可能其他生果嘅話，都有人幫佢切咗個心，即係可能會見到個蘋果嚇，乜會有個心你要切咗佢嘅咩？嚇，乜橙係要剝咗個皮你先至可以食嘅咩？有衣嘅喎，點解會咁？我平時食嗰啲冇嘅喎， 會唔會有啲更恐怖咧？佢就係話乜呢個蛋係可以打得爛，即係可以係熟蛋，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個個以為生雞蛋會唔會 咧？你知唔知最極端最極端係咩咧？當呢個新聞爆出嚟之後咧，佢有啲網友咧就話。我认识的那个是去到大学。 大学不识剥鸡蛋。 他为什么会去到大学不识呢、他就说当他的仔由高中升上大学、他们寄宿啊离乡别井啊这样呢他去到学校。跟着回了两天之后打电话回家他说妈妈我在大学吃的鸡蛋和家里那些不同的。 哎呀为什么 吃皮蛋。 不是不是家里白色的但是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 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可唔可能去到咁完全唔好话娇生惯养，系咪服侍周到得咁紧要咧？嗱，跟住我就谂啦，我屋企我都有请我个仔，而家佢得个4岁几啫，都有食蛋啦。又真系，嗱，譬如佢4岁，咁你俾佢食亲嘅蛋一定变咗白色嘅， 系。 咁因为我又从来未谂过就要教佢剥蛋，可能觉得4岁未使学住啦咁样。但系究竟 我唔系话你个仔，我讲紧内地嗰啲人，如果读到大学都唔知食鸡蛋究竟系咩样嘅话， 系啊，我想话香港嗰阵时咪试过咯，话以为鸡系冇手冇脚冇头噶嘛， 因为 佢哋食亲系光鸡嚟噶嘛， 系啊， 所以呢件事又唔出奇，即系你如果你食亲都系沙律盒嘅话咧，咁你啲苹果永远都系切好晒黄肉色咁样嘅，你系真系会唔知道乜原来佢系一块块， 净系中秋节啊嗰个叫羊肚啊，乜羊肚咁嘅样咁啊，唔系星星状嘅咩咁样？ 所以我提出呢个问题咧，我真系好担心，究竟咧即系所谓唔识剥鸡蛋呢件事咧，系咪真系？ 个别地区嘅例子， 会唔会系每一个家庭嗱？譬如我头先话我唔识剥鸡蛋，我而家谂翻个原因， 系咪啊？阿宇系大学生嘛？ 系，我谂佢知嘅系 识啦啩，佢冇理由唔识啊嘛。 嗱，我细个嗰阵时咧，我系我屋企系冇食烚鸡蛋嘅习惯嘅，我净系几时见过哦？原来只鸡蛋要咁剥壳嘅，就 系 嗰阵时细个阿妈咧，你撞瘀咗，佢会攞个鸡蛋攞个布包住帮你碌噶嘛？ 系啦系啦， 我喺我嘅记忆里面。我喺我同妈妈住嘅咁多年，就算住到中学嘅阶段咁样啦，我喺屋企冇食过烚蛋噶， 系嘛？ 所以如果嗱咁系另外一个例子啊，但起码我都会有一个观察力，会知道我妈妈烚蛋帮我碌瘀咗嗰啲地方嘅时候，你要剥鸡蛋壳嘅。所以我谂咧，另一样嘢可以鼓励嘅咧，就系年轻嘅朋友 撞瘀多啲系嘛？ 你真系要留意多啲发生紧咩事啊？周围 你如果我系咁样认识烚蛋咧，应该都系好细个阿妈 都系撞瘀咗 嗰个烚蛋，跟住攞条毛巾仔包住，跟住耷。得得咁樣 我哋個年代嗱，你而家就會烚只雞蛋俾個仔食啫。我哋細個 唔係啊，我細個時候都食烚蛋㗎、 哦。 我細個每日都一個雞尾包做早餐， 因為可能你哋兩個屋企都係好避忌啊。 避忌咩啊？ 都烚下烚下就唔好再烚下烚下。 係啊，可能係。 唔係咯，你食啲蛋 多好人調得好， 你咪食啲蛋都好啊。 我真係問下我哋聽眾咧，如果你網上歡迎留言，即係香港嘅小朋友識唔識烚蛋點剝嘅呢下？ 一堆糖，为见你一刻，招急一千万，为你赞美，十倍地悉心装扮，怀抱里然热心仍是冷。表面强如钢的鸡蛋，低温一早破碎，我都心疼。无奈你下意识，从来未移动，实在太深。 鸡蛋爱石头啊！佢 carry 吴雨霏啊，唔知咧啲僆仔会唔会咧，连嗰个经典嘅化妆品广告咧都会唔明咧？ 啊，擦咗之后皮肤好似剥壳嘅鸡蛋。 唔好话靓仔，我想话俾你知，阿鱼都应该未睇过呢个广告啦。 唔系佢睇咗都会唔明啊，咩叫剥壳嘅鸡蛋啊？ 咁系咪听唔明琪琪讲咩咋？ 唔系，主要佢唔识剥壳啊嘛，真系。不过我哋关心你个口喎。 系啊，点啊？ 头先你话你有啲发音都讲唔到。 我想讲咧，其实呢原来真系一个好深嘅问题咧。嗱，话说就系咁，三日之前我打个喊路之后咧，我就听到啪一声，就个牙胶呢边系边边啊？左边咧就啪咗一声之后啦，咁跟住咧，其实讲嘢冇乜事嘅，即系除咗譬如有啲字，你个音系要用到牙胶嗰啲位，即系头先我要讲橙呢句，我就好痛啦。咁同埋我食嘢系好痛嘅，即系我要擘大个。平时讲嘢即系用嘴唇嘅位置， 因为都有个幅度噶嘛，擘大口讲嘢。 你平时食嘢就牙胶都要张开嘛，嗰啲位就好痛。跟住我但我拗头嘅就系、是。究竟你个牙较痛嗱，我又唔知系咩事，系啦，你系睇牙医啊，睇骨科啊，定系睇乜嘢咧？系咪？最终今朝咧，我自己喺自己个社交平台，其实要多谢我哋琴日我讲咗少少咧，好多听众其实已经系俾咗一啲资讯我。 咁咪睇边科啊？ 咁最终我就摆咗喺自己个平台度，就话我牙较痛。三日啦，咁我而家应该要睇咩科呢？有一位中可能系整容科啦。如果到时块面尖咗嘅话咧，你就会见到咧呢个系我个挡箭牌。 我惊你阔咗咋？ 系啦，有人叫我睇铁打啦，我话唔系啊，话咁系咪要浸铁打走啊？咁样 落翻嗰排。 有人话咧就介绍我睇一啲骨科嘅医生，亦都有人话咧，不如你睇咗个家庭科嘅医生，等佢转介啊，你去睇其他嘅医生。有啲人咧就同我讲就系话，可能系你条颈啊，因为你颈都会有 muscle 噶嘛，可能系拉到啲颈嘅 muscle， 所以咧就扯到个。牙膠，最終咧，我今日晏晝我會試一個方法先，就係我平時睇開聲帶嗰個中醫，佢同我講，不如你試下熱敷先啦咁。我隔咗三日啦，而家熱敷係咪太遲啊？佢就話：咁你上嚟揾我啦。嗱，咁佢話可能都係同啲 muscle 有關嘅。等我咧睇完咗之後，聽日同大家匯報究竟牙膠有事要睇咩醫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收取商人陈婉玉51万元，而未有申报，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监9个月。区域法院法官表示，判刑参考了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上诉的时候，上诉庭的裁决。法官提到冯永业的失当行为持续大约2年，期间处理涉及陈婉玉公司的公务行为，违反公务员诚信，严重影响政府声誉，打击市民的信心，因此判刑必须有阻吓力，即时监禁是合适。法官强调，并非因为冯永业和陈婉玉的恋情而判刑，而是被告要为个人行为承担后果。虽然他的职位相对曾荫权低，但仍然是公务员体制中的高级职位，考虑被告过去的贡献，减刑后决定判处9个月监禁。范鸿龄为获委任为医管局新任主席，任期今年12月1日起生效。医管局表示欢迎，形容范鸿龄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去年起获委任为医管局大会成员，并出任医管局大会辖下多个委员会成员。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医管局员工将全力支持新主席的工作，带领医管局应对人口老龄化、医疗科技发展和人手短缺等挑战，回应病人对服务的需求。深信范鸿龄会为医管局注入新动力，克服未来的挑战。高拔升亦都感謝梁智仁過去6年對醫管局的貢獻，讚揚在梁智仁帶領之下，醫管局應對了人口老化以致不同傳染病為公營醫療體系帶來的壓力。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表示，如果利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興建公屋，需要大規模進行。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出，根據洪水橋發展區規模，400多公頃土地能夠提供6万至7万個單位，估計需要收回400至500公頃土地，才能夠追回舊有需求。尹兆堅又話：唔好以為可以用房屋政策解決政治問題，形容係政治幼稚病嘅想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認為，新發展區規劃歷時長達10年，平均每年能夠提供的土地只有几10公頃，需要加快新發展區規劃，公私營合作和收地是兩條腿走路，同步提供土地。 将军澳五间中学的学生和救生组成人链，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朝早大约七点，戴口罩、手持标语的学生和救生将在将军澳单车馆外聚集，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又唱反修例歌曲。路过的市民亦有加入叫口号，学生在朝早八点几散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晚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05点，跌153点，成交金额2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3点，跌1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港交所238.6跌7.4，腾讯控股347.8升0.8，南方能源2.2跌7.8，盈富基金27.85跌1毫，中国平安93.3冇起跌，友邦保险79.35跌1蚊，建设银行6.16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3，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7，加元1.31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778点，升180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42美元，卖出1,49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轻铁啊，由于建安站附近嘅路轨出现裂纹啦，轻铁服务受阻噶。505号线啦，505号线啦，去三圣方向咧就要改道，不会停石牌站至到建安站噶。咁港铁咧已经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啦，行走由良景往屯门，咁啊途经明琴啦同埋建安站，接载受影响车站嘅乘客。咁讲翻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啦，咁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后少少近住马场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喂呀，少爷，咦，你都冇解噶？ 爷姐，等我慢慢解过你知啦，个灯谜。 我是家有爱宠的阿 Lu， 中秋节啊，俾个灯谜大家猜下先，就是 Simon 爸爸一家有 Winnie 妈妈、Ivy 家姐同埋 Ivan 弟弟，呢一家人同样拥有乜嘢呢？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文化源于生活，生活在于体验， 年轻人怎样旅行，怎睇文化，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电视节目《文化长河·江山行》，我张曼莎，我马晓晴和杜伟瑶会带观众游历中国，以青春的眼光细看历史，认识中华文化。 《文化长河·江山行》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聽日中秋節，唔知道我呢個拍檔為佢屋企準備咗中秋啲嘢未咧嚇？包括約屋企人食飯啦，包括誒嗰啲中秋要食嘅食品啦，包括嗰個靚靚燈籠，唔知同阿仔有冇整個親子燈籠整咗未咧嚇？我哋有請，係啊，佢聽日應該都會大排筵席，同佢叫曬屋企人一齊嚟食個中秋節飯嘅曾志豪。 是啊，中秋节梗系要请好多人嚟食饭啦，嫦娥啦、玉兔啦、吴刚啦、桂树啦、天帝啦、后羿啦，全部都要叫晒嚟噶，美少女战士啦，好多好多人噶。是啊，点解我讲到咁样嘅？同我仔讲童话故事啊嘛，难道你唔会趁呢个机会同佢讲下中秋节嘅传说咩？系咪？唔知道今日你有冇睇到呢一条武棍嘅片段呢？喂，真係好值得一睇。点解呢？都话落而家好难揾到开心嘢㗎嘛。有啲咩可以俾你轻轻松松呢能够当係治愈一个晏昼呢？莫过于就係今日大家见到嘅一条片啦。咁啊，我哋都唔知佢係真定假㗎。但好多人都话唔需要諗咁多啦，纯粹开心分享咪好囉。咁嗰条片呢咪就係有一个着住蓝色制服，疑似我哋而家强调係疑似啫。疑似系呢一个呢警务人员呢，咁佢就拎住一支呢疑似嘅伸缩警棍。係呀，因为我识鬼咩，我都未见过警棍嘅。可能系收音机嗰条伸缩天线呢，嗰陣時我哋學校啲老師都係攞呢個嚟教書㗎咋，攞個伸縮天線出嚟。總之就見到有一個疑似著住藍色制服，可能看更嚟㗎呢，係咪就拎住一支疑似伸縮嘅天線或者警棍。最緊要係咩呢？嗱，呢啲真係唔係重點嚟㗎，最緊要係佢為你帶嚟開心同埋歡樂。佢不停喺度揮舞，用唔同嘅動作，包括有啲人就話回旋踢啦、中國舞啦，即係你話如果有幻彩揈香港嘅話咧，佢應該都係攞緊嗰個嚟當係幻彩揈香港嗰支棍，係咁揈係咁揈。後來好快就有人作出唔同嘅動畫嘅配合，包括有創意嘅美少女戰士啦，又唔知點解佢同嗰個美少女戰士嗰支叫咩咧？嗰支叫天使棒啊，定唔知咩咧？真系神同步嘅，系可以做到咧，真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后来又有人将佢变成切水果啊咁样啦。不过我仲未见到咧，就系我儿时最中意睇嘅《我系小纪念》咯，《我系小纪念》里边佢都有个字咧，嗰支叫做咩爱心棒定唔知乜嘢咧，都系有度万千变化出彩色，梗系唔知道叫咩名啊，噏错晒。但系好开心嘅，嗰个感受系好开心啊。嗱，点解我特别强调，真系唔需要理会佢个身份。真系无需理会佢嘅背景，最紧要开心咧，就系、是、嗱，我哋见到貌似平时我哋而家咧，你会见到可能你都会有啲惊惊地嘅制服，又或者你见到你会觉得可能都系同一啲即系攻击啊、袭击啊，或者可能同一啲冲突有关嘅嗰一支疑似警棍，佢突然间变成咗欢乐、啊。喂，你谂下，就好似你将嗰一支嘅长矛变成咗咩咧？变成咗竹蔗矛根、啊。你谂下嗰件事系咪好神奇啊？本来只系长矛武器嚟嘅，变咗竹蔗矛根就饮得落口噶咯。咁而家佢嗰个本来可能系会令人哋觉得系攻击嘅，系武力嘅呢一个武器，喂，突然间变咗跳舞个武器。喂，呢一样系咪好应该拍手先？我哋香港社会等咗咁耐，等咗咁多个月，其实唔系就系想化戾气为祥和啫嘛？嗱，你谂下，如果之前。政府就话要令到啲休班警员都配备伸缩警棍，大家曾经好担心噶嘛，担心咩都好啦，担心阿 Sir 放工都要执法，你都戥佢辛苦噶系咪？但系而家你睇完呢条片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咁咪好咯，因为其实 佢唔系爱嚟打人，佢爱嚟打拍子，系咪先？佢唔系爱嚟攻击人，佢爱嚟跳舞。你话系咪乐在其中呢？都系嗰句，唔好做武器，系爱嚟做跳舞嘅武器。喂，我相信无论系即系你话一般市民见到又放心，就算系执法人员用得亦都开心，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最好咧就趁住即系听日就中秋节。会唔会可以呢、我哋都呼吁嗰啲休班警员嗰个伸缩警棍呢，可唔可以都应一应节，就将佢变成呢嗰啲有闪灯嘅荧光棒。係啦，咁你佩戴起上嚟嘅时候呢，亦都可以应节喎，哇，拎出嚟挥舞，咁仲可以揿嗰啲掣呢，咪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开心㗎。毕竟香港人呢都攰咗好耐㗎啦，我哋要多谢呢一位呢喺电脑上面为我哋带来欢乐嘅呢一位嘅叔叔，无论你是何身份，多谢你呀、9527。风头火势，所以呢我刚才都同阿祖讲，嗱你呢条片呢你就好似平时食药咁样。一日食三次，每日六个钟先好食。如果你太多时候攞嚟睇咧，我惊你个牙胶你合唔翻啊！因为睇得开心系好嘅，但系而家你个牙胶唔系几好啊嘛。头先你睇咗一次啦，咁计翻时间，你食完饭啦，食完饭同药送服啦，唔好咁早食啊吓。我哋有黄耀祖， 我认同啊，呢一个咧系一个开心嘅神丹妙药嚟嘅。你即系耐唔时睇下，你真系会笑。尤其是咧，如果我用演技嗰个角度去睇呢一条片嘅话咧，呢一位嘅阿 Sir 咧，疑似嘅阿 Sir 啦吓，佢咧就佢好完全相信自己系一个武林高手啊，有日本武士嘅精神啦，有忍者嘅味道啦。总之咧，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佢都摆晒入去。 仲有春丽回旋踢啊！ 系啊，即系你谂下，而佢完全觉得哈嗰嘢。佢係真正嘅葉問啊！喺演技課方面咧，我覺得大家咧，如果想學做一個好啲嘅演員嘅話咧，佢嗰種 totally 嘅 belief， 完全相信自己就係一個武者呢一樣嘢，武術個武啊嚇，我係要向佢深深咁樣去致敬同學習嘅。 如果你將佢擺喺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我夠膽講毫無違和嘅感覺。 唔得啦，嗰度冇得擺街頭表演啊嘛。 以前。 經濟唔好啊，大家都知道㗎啦，周圍呢都有一啲呢減價嘅熱潮喎、啊、減價例如係咩呢，租金啊大減喎、啊、今日呢就睇唔同嘅報紙呢都有好幾個報道呢講到唔同嘅地方要啊因為環境嗰、那個營商環境啦轉差咗啦，所以呢唔同嘅區域尤其是啊一啲都幾旺嘅地區啦會有減租嘅熱潮啊。首先科技園啊同埋數碼港嗰邊呢就已經係宣布咗啦，下個月起呢就會減租50%嘅，為期半年呢就支持返即係嗰度嘅企業啦。另外見到啊，銅鑼灣咧亦都成為減租嘅重災區啊！有一啲嘅地產代理咧就話啦，金百利商場咧已經減租咗30%啦。波斯富街嗰邊咧本身就係好多旺鋪噶嘛，係咪？佢話千尺嘅巨鋪20萬就放租啦。可能你會話哇，咁即係平咗幾多啊？簡單嚟講，較高峰期咧係跌咗80%，跌咗80%啊！佢話咧，另外仲有一啲咧叫做暗減，咩叫做暗減潮咧？佢就話啦，因為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嘅鋪主啊，佢哋咧就唔想受到銀行按揭嘅影響，所以咧就唔夠膽公然減租，所以咧就決定私底下減少少，就即係話咧自己同本身咧嗰個租户啊就講啦，話不如咁樣啦，為期2-3個月，減幅咧唔寫入合約度，當你幫下我。我帮下你咁样啦，唔单止铜锣湾啊，话尖沙咀咧亦都系一个重灾区嚟嘅，有一啲嘅药房同埋食肆咧更加咁样同记者讲嘅，就话估计可能做埋中秋之后咧就未必挨得到落去啦咁样。嗱就咁样听，周围都好似减租咁啊，有人会觉得有危就有机啦，系咪？但系首先依然个危机系唔不变嘅，因为有人减租，竟然喺呢个时候有人带头加租。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房屋委员会啊吓，其实咧佢哋本身都有一个租金嘅可加可减机制嘅，但就估唔到啊，佢哋嗰啲商户啦吓，就陆续啊就收到部分佢哋嘅商场咧就嘅商户就收到呢个嘅。电邮啊，就话咧宣布3年1檢嘅机制咧，就将会完成咗啦，将会加租一成 至到两成。嗱，当头先讲紧铜锣湾嘅铺咧，有啲要减到咧80% 嘅时候，佢哋反而系加租一成至到两成，就令到一众嘅商户咧都会觉得吓，点解会系咁样噶？啊，周围都好似有一个减租潮咧，反而咧喺呢个房屋委员会咧就领头啊，佢哋咧就首先去加租咁样嘅，即系有一众嘅商铺咧都会觉得咧，哇，我哋已经生意呢几年唔系几好咯，尤其是呢几个月啦咁样。不过当然啦，房委会咧佢哋都有翻佢哋平时一贯咧就检讨啊佢哋租金水平嘅机制嘅，因为佢哋就按照住每隔三年就会检讨一次噶啦，而佢哋本身计嗰条线咧就由今年嘅六月之前去计嘅。咁你都知道啦，好多社会运动咧就六月后先至发生噶嘛，系咪？可能咧都如果嗱，佢哋而家就净系发咗电邮俾啲商户嘅啫，如果佢哋可以感受多啲，了解多啲，可能最近商户啊，佢哋遇到嘅情况是如何嘅话咧，系有个机制系响度嘅。但如果人情都摆埋响度嘅话咧，可能会唔会将呢一个加租嘅时间咧吞迟少少，又或者检讨下佢哋个加租嘅机制嘅话咧，可能呢班嘅商户咧就唔会好似阿祖咁样牙痛咁声啦。风头火晒，哎，阿祖又冇用啦，牙胶痛啊，我都唔知系牙痛定系牙胶痛啊，但我呢位拍档就犀利噶啦，唔会系过头说话嚟嘅，佢真系好少唔舒服噶，所以咧，我哋其实都真系可以学下佢啊。佢平时咧有一个好好嘅习惯嘅，去到边度咧，佢真系会喷一啲嘅消毒药水。嗱，开头我都会觉得有啲怪异噶，话姐你真系唔使去到边度喷啊咁样。但你跟住发觉佢真係小病㗎喎，佢比所有人都小病㗎喎，我自己觉得啊，所以可能呢啲嘅小习惯呢係帮到手㗎。佢係至底精明嘅媽媽，嗰啲呢安全措施，我讲緊卫生情况嘅安全措施，佢做到好足㗎。佢係桂花田。 其他你知佢做得唔足嘅咩？ 我唔想知， 唔系起码都系唔系？点会唔知啫？知噶，系咪先？ 哇！你呢句说话，有人你知噶，阿祖你点会唔知啫？ 系咪先？ 有 借衣 待我啊！ 起码做咗十几年。喂呀，系多谢多谢多谢赞赏。嗱，听日中秋节啦，嗱，屋企咧有几多盒月饼喺度啊？我屋企咧已经有三盒啦，系啊，嚟自屋企人啦、朋友啦、阿妈又买啦。咁好在咧，屋企人中意食，连工人姐姐咧都中意食，所以咧就俾咗几个佢咧，等佢放假嗰时咧就同啲佢嗰啲朋友去分享啦。除咗月饼之外咧，记唔记得我哋早两日啊，豪仔太太咧咪送咗两个台湾嘅特产啊文旦柚俾我哋嘅，我同阿祖祖都有啊，前日又收到一盒，咁我又多一个啦。啊，我开咗嚟食啦，都真系细细个几得意嘅，好似 B B 咁样咧，细细个几香甜嘅。啊，不论系文旦柚又或者沙田柚都好啦，其实柚子咧系柚啊，即系讲紧啲柚子咧，系其实都好维他命丰富啦，维他命 C 柚啦，膳食纤维柚啦，又可以抗氧化，提升皮肤美白，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嘅，仲可以降低呢个血中胆固醇添噶，哇咁多好处，等我食多啲先。哎，等等等等，系我系话俾你听，佢好多好处，但系有你即系知道，虽然佢多好处啫，但系每个人每日摄取嘅膳食纤维咧，只系25至35克噶咋，咁咧过多咧系唔得噶，知唔知道啊？吓咁多好处，点解唔得啊？营养师就话啦，食四片柚子啊，即系食四块四片啊，因为佢一攰攰噶嘛。咁啊，大约咧有60卡路里，热量就等于15克糖噶啦。喂，食太多真系会导致你咧嗰啲血糖咧会飙高噶。咁啊，尤其系糖尿病啦、肾病啦，小朋友咧都唔系太适合食太多嘅，尤其是小朋友啊，食得太多咧，会可能会肚仔痛嘅。啊，咁开咗嗰啲柚子可以点处理啊？系啦，如果食唔晒咧，觉得哎呀系，唔可以食太多，惊血糖飙高咁。咁咧食唔晒嘅时候咧，应该用个盒，系啦，用个盒咧包翻住佢，咁啊希望可以咧保存佢嘅水分，唔好免流失啦。咁啲柚皮点啊？哎呀！坊间咧有啲大人咧就会用啲柚皮咧就嚟做灯笼俾小朋友玩啦，有埋蜡烛啊嘅热力咧就可以令到啲柚子皮散发出香味，其实几得意啊！可以咧喺个柚皮咧里面喺度挑窿啊，咁样睇佢挑啲一啲中意佢嘅形状啊咁样。除咗咧咁样之外咧，有个妈妈哦，佢喺面书分享咗咧如何令到嗰啲柚子皮可以可以持续发展啊咁，真系俾个叻佢。个妈妈咧就将个柚皮咧，因为都几多下噶嘛，咁因为佢。 佢讲紧台湾啦，嗰啲文旦柚咧系比较细个噶嘛，将佢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咁，咁去佢做咩咧？佢就将佢咧变成一个公仔啊，洋娃娃嘅一条裙啊，一幅一幅一幅咁样搭住嚟黐咧，跟住仲要喺外面咧油上粉红色，哇！见到个样咧，其实啊，原来一个柚皮可以有几个功能嘅，咁啊，柚子肉又可以有营养，所以咧就呢个中秋除咗买月饼之外，嗱，大家都建即系营养师都建议，如果你真系喺中秋节，通常咧话哦，秋天就开始烧嘢食嘅时候，都不妨俾一个柚子喺度伴住你一齐食啲烧烤食物啦，咁样就可以咧炖清翻，就唔使太过多肉类啦嘛，系咪？希望听日大家有一个开心心、愉快快嘅中秋节啦！ 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地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向世人跳出生天，身体高高悬，头上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双轨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 好啦，讲下天气先啦吓。 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嗱，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不如都呼吁下，我哋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 知 你今日讲钓鱼好去处。 系啊， 唔系讲你啊，曾潮，我知道你经常 对于佢嚟讲系何处何地， 系边度都钓 鱼， 边度都系钓到。 只要 可以 肯定一样嘢，唔好太冻。 唔好 嗰度太冻嘅话，蚝仔就会钓唔到鱼，钓唔到鱼。我人好冻，我瞓唔着。 如果嗰度好冻嘅， 我会转咗钓三文鱼，挪威的三文鱼系喺野生冻嘅地方嘅。 咁系啦，咁啊希望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去讲下，分享下钓鱼好去处。 喂，老实，大家有冇试过玩钓鱼呢？ 有啦，话好中意钓鱼噶。 咁系，你系强项。 唔系我强项，系佢强项。 因为钓鱼咧，通常都系啲静态啲嘅人中意嘅，好明显唔会系阿田啦。 同埋佢知道阿田唔会跟过去。 哎呀，你小心啊，我下家 唔好唔好我笑，唔好引我笑。 哎呀，好惨啊！真系， 系啊，认真。咁即系佢好中意嘅，咁所以佢都成日都三五，即系大约一次钓鱼都系几系嘢嘅。咁啊，即系可以讲下咧，即系钓鱼嗰啲装备啦，租船啊，嗰啲价钱啊，咩 地方 有啲，咩地方啲咩鱼钓啊，都同大家分享下。 即系可能如果就算你未玩过咧，你可能最容易谂就系咪码头咧，即系传说中嘅 卓 黎湾 啊， 卓黎湾啊， 最基本 嘅啦。嗱，呢啲系基本嘅啦，但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钓鱼爱好嘅朋友咧，佢哋 advance 版嘅。真係會租艇仔啦， 會啊會啊會 啊，船啦咩艇， 或者會約埋一班朋友咧，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度匯合，我哋去嗰度啲魚係最好釣嘅， 係冇錯。 甚至乎咧，你到外國嘅話咧，有少少唔同嘅喎。去到外國嘅話咧，可能你喺一啲溪間嘅地方咧，即係啊，你點樣又去有啲釣魚團嘅？如果大家有試過嘅話咧，都歡迎。 日本特別 係 呢啲好受歡迎， 係啊，好型嘅。首先會覺得係 咩有啲，我見嗰次見我另一個同事去咗加拿大，佢成租埋油。游艇出去哦，哇！即系好似睇啲嗰啲旅游特辑咁， 旅 游 特 辑咁样咯，系啊。 我考下你啦，香港曾经都有个广告，里面系用钓鱼爱嚟做个开场嘅。 唔记得， 跟住后来其实系卖咩酒嘅，记唔记得？ 好似系，好似系 啊！唔系酒嗰个 系。有一班人去钓鱼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一嚟就话哇有鱼啊有鱼啊，跟住就煲起嚟壮胆声，懒系好新手咁啊，跟住就 自保咁样， 噔噔噔去到话，即系曾经嗰啲即系吓呢个钓鱼都好犀利噶，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咧，究竟你平时如果钓鱼咩地方咧，同埋香港咧唔系间间即系咁容易揾到嗰啲咧卖钓鱼工具嗰啲铺头，但系一有嘅话咧，哇！佢全部咧琳琅满目咧，你直情有阵时好似刑具咁样嘅，嗰啲钩 啊， 嗰啲士得行过， 系啊， 行过有啲惊噶，咁啊真系。 嗰啲叫做咩啊？嗰啲竿， 嗰啲竿，嗰啲竿啊，鱼丝啊，钩啊，咩都有噶。 圆啊，嗰啲。 我试过咧，即系读中学嗰阵时咧， 勾到自己 撑艇仔出海。追女仔啊，钓鱼啊， 又摇又，唔系又摇又， 小心啊， 系曳摇共对照片， 留言俾我哋啦。 点火谋取政治资本，德国外交部反驳中方嘅批评，强调外长同各国公民社会嘅代表会晤系正常行为。马斯亦都话，德国政府始终支持言论自由。德国政府表示，王之峰喺德国期间，总理默克尔冇计划同佢会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晚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2点，跌116点，成交金额3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0点，升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港交所238.8，跌7.2。腾讯控股348.4，升2.4。南方能源2.27，跌7.3。盈富基金27.95，冇起跌。中国平安93.45，升0.5；友邦保险79.4，跌9.5；建设银行6.17，跌3仙；汇丰控股60元，跌7.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英镑9.653，瑞士法郎7.883，澳元5.381，加元5.941，新西兰元5.034，欧元8.622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8点，升180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4美元，卖出1,49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元朗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三圣村，就系屯门公路方向元朗，近住新墟街市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去元朗方向车龙已经排到去三圣村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啊，近住观塘警署咧就曾经有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啊。而家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都仲系好塞啊，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咁就系受到较早前近住观塘警署嘅意外影响啊，清理好噶啦，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方向都仲系塞，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轻铁方面啦，由于建安站附近路轨出现裂纹，轻铁服务受阻，505线去三圣方向改道不停石牌站至到建安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大南西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荔枝角收押所，而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考明街一段都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吉佩。我除了是 Space 的成员之外，我还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自从做了爸爸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做人一定要有承担，对于钱的想法也都很不同。已经没有再想自己会想买些什么，全部都是想着买给小朋友啊，或者为他将来打算啊，这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心合力爱家庭。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游水想玩得开心，就要注意安全卫生。 带小朋友去游水，大人一定要睇实佢哋。 喺泳池度唔好奔跑同跳水啊，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个肚唔舒服就唔好继续游水啦，要即刻去洗手间。 千祈唔好俾排泄物或者呕吐物污染池水啊！ 齐做好安全卫生，畅泳开心又放心。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花时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32度的气温，酷热天气的警告， 66% 的相对湿度，继续风速发挥。 是啊，话紧听日是最热的中秋节。 其实咩即系好快，我今晚就追月。 是啊， 我都未有时间装饰下个屋企添。 你会布置咩嘅？你会唔会扮兔女郎噶？ 我会摆灯笼一间。 咁重口味，我都几重噶啦，我都食得几咸下噶啦。 佢会点啊？兔女郎笠住啊， 摩尼有兔女郎耳仔， 系兔女郎嘛。 因为咧，平时咧，我系会买咗一啲嘅灯笼咧，跟住咧，每一年咧就攞嚟挂嘅。咁但系咧就会重用嘅。但系咧旧年嗰啲咧，即系有嗰啲即系旧式少少嗰啲咧，白兔啊嗰啲咧，但系嗰个真系日久失修啦，都已经真系，所以今年应该要买啲新嘅，跟住就尝试摆。原来屋企一个都冇咯，买翻啲灯笼，等即系成个屋企个气氛好啲啊嘛。 你上次唔系话攞个油皮嚟 做灯笼咯， 系 咯，好香噶， 我 觉得买都得嘅，不过要循环再用咯，唔好谂住一年跟住就抌咗佢咁样。 而家买咗啲灯笼咧，即系佢就咁俾一个我通常买风琴吉灯笼嘅，因为真系冇咁嘅地方去摆啊，做到唔同咯，屋企系咪啊？家住几万 尺 系 咪？ 净系摆灯笼都几万尺啦， 有一间房嚟摆灯笼， 土地条例就收回你嗰啲土地 又摆另外一间房咁样。 但系而家咧，因为嗰支吊住嗰个灯笼嗰支嘢咧，通常都系胶啊。 嗰支竹你讲紧， 冇竹卖，冇竹俾啦。 通常都胶， 系胶嗰啲咧，好鬼麻烦又轻啊！即系，总之固定唔到好，麻麻地好啊。 好啊，大家都即系 买啲竹篾可以买得翻嚟。 系啊，个个开心嘅中秋。 系啊， 好。诶，两位有冇试过有阵时一时意气？ 系， 即系。明明其实件事冇咁大件事，火遮眼嘣嗰下忍唔住发咗出嚟嘅， 经常都有。 系 我都 其实我哋三个都系火底入边燥底噶嘛，系咪 其实我哋掩饰得好好 啊。系啊，全部我哋嗰啲咩叫烈火奶奶同埋燥底公公咯，都系我哋。 系啊，所以都有试过噶，睇咗两单新闻，可以一次过讲嘅。一单咧就喺香港发生嘅，一单咧就喺内地度发生嘅。两位嘅朋友咧，应该都系男士嚟嘅，都因为一时意气做咗一样嘢，但 系 最终佢都系。后悔同粒水嘅， 咁即系佢个即系对口单位 开得太大， 系啦，开得好大。 咁对口单位系屋企人， 唔同嘅，都可以话唔系好认识嘅人嚟嘅。第一个咧就喺香港，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去睇医生，睇完医生咧，咁啊医生咧就开咗病假纸俾佢，不过佢投诉啊，佢就话有冇搞错？我觉得医生。佢寫俾我嗰個病假嘅日數太少啦，佢就同阿護士姐姐咧就投訴啦，即係佢就話啦，不滿啊，我不滿啊，病假太少啊咁樣， 四日加多劃俾七日攞嘛， 係啦，跟住咧佢就要求啊呢個醫生咧重新開呢一個嘅醫生紙俾佢咁樣， 收費啊， 係啦，護士大人都唔係收費咁樣，要睇翻你個病情噶嘛，即係可能你覺得好嚴重，但醫生係專業噶嘛，佢覺得可能唔需要咁多日咧，半日嘅啫喎，最多咁樣。 唔係，有時醫生會問你。要唔要假紙啊？要幾多日啊？咁樣嘅喎，有啲醫生會。 但如果你講到我要三年啊，咁樣醫生都唔俾你㗎，係咪？ 咁就唔會咁過分。 醫生專業㗎嘛，我哋要相信佢哋，所有專業嘅人士都係專業嘅，我哋要咁諗。跟住咧，佢就話啦：唔得，我要重新開過呢個醫生紙。咁護士咧已經係同佢多番解釋，就係話咧，醫生紙咧就係由醫生去決定係幾多日嘅咁樣。咁跟住佢一時意氣。你估喺个医务所嗰个 reception 嘅地方度做出啲乜嘢咧？ 自残咯， 又未到自残， 又未，我相信捣乱就搣晒， 可能搣呢个字系啱嘅， 搣烂晒嗰啲诊，即系嗰啲叫做嗰啲医生纸，咪一沓簿咁样嘅嗰啲咁嘅， 即 系总 之毁坏你啲文具， 或者系嗰啲叫做复诊卡嗰啲， 唔系。佢個一時意氣係傷害自己嘅，但係又唔係自殘， 又唔係自殘， 佢搣爛咗自己張醫生紙。 冇錯，佢第一樣嘢你唔俾啊啦，我搣爛咗張醫生紙佢先咁樣， 一日都唔要啦。 係啦，跟住咧喺嗰陣時咧，護士就好冷靜咁樣，就係話啦， 搣咗唔俾 你 噶咯， 你連呢個都唔要啊？唔好意思，如果再發，跟住我要補翻要收費。 完全啱，佢就話嗱，你撕爛咗嘅話咧，我哋醫生係唔會因為咁樣而俾嗰張新嘅你嘅，你要補領嘅話咧，係要俾100蚊嘅行政費嘅。喺呢個時候。呢位男士， 呢个香港啊， 香港嘅，佢一时意气，佢继 续真系攞张100蚊出嚟，话就俾一张我啦， 梗系唔系啦，佢系开始乱嚟啊， 乱嚟， 佢就话咧，呢位护士已经系警告呢位男士嘅，但个男士继续喺度发烂渣，跟住佢就话咧，我威胁啊，我唔单止我搣烂我自己张医生纸，你个医务所入边啊，咪通常会黐咗好多嗰啲证书 啊， 嗰样嘢嘅系话，你信唔信我啊？连呢一啲咧见乜嘢我就撕啲乜嘢，成间诊所我撕烂佢啊嗱咁样。 哦，真系要撕裂喎！ 系啦，真系要撕裂啊！ 佢系咪平时喺啲墙度搣得多， 搣得多咧？ 搣得惯咗， 搣 得系啦，即系佢系传说中嘅狮子王啊！而家佢哋真系啊！ 喺呢个时候咧，个护士系冇表达任何嘅意见嘅，佢心里面系谂。其实全个医务所所有嗰啲证书都过 咗 交嘅， 系咯， 同埋伤咗个关口啊嘛， 你点撕啊咁样？ 同埋佢有预，佢都即系讲紧法兰扎呢个呢位先生咧，都有预报话，嗱你再唔搣，我就搣晒晒，话话俾 你 听。 系 咯， 我话你，我话你，你要俾多几日医生纸我咁样。 姑娘又话，嗱先生你冷静，跟住咧佢话我会搣，大家都有对答 嘅。系，但你好明显你见到咧呢一位嘅病人咧，好明显系好唔冷静噶， 睇得出啦。 最终就败走而回， 系 哦，咦，姑娘姐姐可以即系战胜佢啊？ 都可以话战胜佢，因为佢真系冇嘢可以撕啊嘛，其实系咪先？ 真系冇意思。 系不过 啊咩啊？ 有阵时一时意气咧，唔系几好嘅。 系咯， 因为最终三日之后， 佢就要死死去翻嚟再睇。 冇错， 再俾翻张医生纸。 系啦，佢最终咧就系俾钱补领翻张医生纸， 因为佢哋不过公司个规矩。 冇错，同埋佢其实佢自己都谂咗啦，你用呢一个方法咧，其实根本系处理唔到件事噶。 我系佢咧。我揾个第二个医生睇， 我都系咁话， 系咪先？我做咩要翻转？ 不过你睇第二个医生嘅，你就由头，系啊，你由头到尾要睇多次嘅挂号啊，又开药啊，系咪先？分分钟个医生话，其实你冇事，唔使医生纸。 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嗰100蚊都唔使啦，系咪？要搣冇搣嗰啲啊嘛，又系蠢猪嚟。 嗱，呢个 日历咪算咯， 其中一系你自己翻屋企搣日历啊， 咪咁佢又 手指啦，不如 佢又冇谂过，原来搣咗医生纸冇得补你。 我都冇谂过， 以为我赚你100万噶啦，晒你冷噶啦，点知个护士姐姐处变不惊？呢个就 系 香港嘅例子，一时意气啦。 咪好啦，冷静处理事情就可以制止到一啲即系好暴力。好嬲嘅事情， 系啊，即系阿护士姐姐做成功咗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福建嘅泉州啊，吓有一位嘅朋友又系一时意气，男士嚟嘅，42岁噶啦，因为佢工作唔顺利啊，所以咧佢一时意气，佢忍唔住去冲咗去银行， 系做咩啊？就话我搵到 钱 啦，我要打劫， 又唔系打劫，佢系攞钱嘅，佢攞自己啲钱嘅啫。 O K， 咁攞 佢攞咗10万蚊人民币嘅现金， okay. 然之后喺一间酒店嘅门口疯狂咁样杀钱，即系溪前嗰种嘅感觉咧。 我知 咁点解佢唔杀溪前？ 佢曾经俾呢个酒店睇唔起。可能觉得佢衣着寒酸，赶咗佢走，佢就想话俾你听，我大把钱啊，我告诉你啊，咁样，所以翻嚟就喺度 报复啊， 炫富报复。 报道咧， 如果唔系会一时冲动啦。 报道就冇，佢就话工作不顺啫，究竟系同呢间酒店有冇关系啊？定系可能个酒店系喺个银行隔篱啊？佢攞完钱出嚟，佢就忍住，我真系好嬲啊！ 工作唔顺利就要掟钱俾人， 系啦，10万蚊人民币嘅现金， 我哋日日都要掟钱 嘅。跟住佢就不停喺度飞，不停喺度飞，咁跟住咧就令。 和你飞啊！佢真系和你飞 啊！系 啦，银纸和你飞飞啊！真系 执啊！ 系啦，佢就搞到嗰一带嘅交通非常之混乱啦，因为有好多人梗系 出嚟执钱啦， 系咪先？有钱执啊嘛，咪执钱咯，系咪？ 系啊系啊，冇适应噶嘛。 但系最终一时意气。10万蚊喎，今次头先个个都系100蚊啫， 系 咪？佢冇咗呢10万蚊， 仲要俾人罚。 佢又冇嗱，同 佢公安都话佢扰乱秩序啦、寻衅滋事啦，咩都嚟啦。 嗱，又未到话佢扰乱秩序，因为佢全部 公众地方行为八点啦， 都系一啲100蚊嘅人民币嘅钞票嚟嘅，大家就疯狂去抢咁样啦。后屘咧，警方咧系有惊动到警方嘅，因为 警方都想执。 警方 话你搞错，你咪执翻嚟做证据。 因为警方都有话噶，对于呢一位男士嘅不当行为咧，民警咧进行咗一个叫做批评教育噶啦。我明咩叫批评教育， 咪即系警司警戒咯，批评你咯。 不过最后尾呢位男士，佢就同男士啊，佢就同啊呢位嘅就同警方讲啦。其实冷静落嚟，我对我自己做咗嘅行为觉得非常之懊悔嘅。 咁梗系啦， 希望警方帮佢呼吁， 执翻啲钱度还翻， 俾翻啲钱我啊！我一时意气嘅咋，我执咗钱嗰啲群众们啊，你哋可唔可以俾翻啲钱我啊？咁样，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即系有一个好大嘅教训，一时意气都好啦，咩事都好。 点解佢唔坚持埋落去咧？ 坚持落咩啊？ 即系佢赢就赢到底啊嘛， 我赢唔起咯， 你还你都执唔翻嘅啦，你赢就赢到底啊嘛。 应该仲好好呼吁执到嘅朋友， 唔使还翻俾我啦， 祝 福 你。我唔希望你哋公司我唔希望咧你好似我咁样受到不礼貌对待，即系俾公司啊唔开心嘅。你执到钱你开心咪用啊？ 唔系或者以退为进咯，执到嘅朋友你良心过意得去嘅话，你即管用啦。 哦， 我唔介意嘅。 唔系跟住讲埋， 不过最好俾翻我啦。 呢个系我日挨夜挨老细闹我赚取翻嚟嘅。 你哋好意思嘅就攞去用啦。 你走音啊！你睇你讲都讲 到走音啊！即系应该都系咁上下啦。 住 因为有内地嘅律师咧就讲咧，可能同香港嘅法例唔知系咪一样啦吓，即系有一个叫做物 归 法嘅，系啦。佢话咧，如果你就咁样抌钱嘅话咧，实际上系一种放弃物权嘅行为。喺法律嘅角度嚟讲咧，呢、這个单方面嘅行为咧，一旦做出咗之后系会生效嘅，所以你后悔系冇用噶、 哦。你物即系话唔要啲嘢，你哋放 你自己放 弃 噶嘛， 系啦， 你放弃咗噶嘛，所以咧就算执到钱咧，喺内地嘅朋友，你执到钱嘅话咧，系冇、哦、需要。帮呢一个人去保管佢哋钱嘅义务嘅，所以亦都唔需要 加還翻俾 佢，即係因為佢唔係跌咗錢，佢係抌錢啊嘛。 佢抌咗錢，幾時就放棄嘅咁樣。 但係明明係路不拾遺嘅噃。 佢而家唔係遺啊，佢係抌啊。 即係佢攞錢 等於你。如果阿華同你出街，佢唔想擺低咗呢個巴士站咧，佢就係遺失咗財物。 但你放心嘅，冇人會執你嘅。 但係如果佢大大力咁樣話，你輸啦，你輸啦咁樣，真係 抌低你隻手指。 系 啊，得阿华会执你嘅咋， 唔系啊。但系如果咁样处理大件嘅行李咧，系要俾额外嘅手续费嘅，真系 上唔到地铁啊！ 唔好啊，唔好咁冲动啊，大家吓。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我迷醉的眼睛已看不清你表情，忘记了你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我拉着你的手放在我手心，我错误的感觉到你也没有生气，所以我以为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直到你转身离去那一刻起，逐渐的清醒，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伤悲。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它来的那么快，来的那么直接。就算我心狂野，无法将火熄灭，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如果说想着你的美，闻着你的香味，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 如果说今天也我是男主角，冲动的惩罚。 即系听日咧就系八月十五啦， 好似佢喊 惊咁样。就唔好搞到你七 月十四咁 样。你今日系八月十四，唔系七月十四啊，师兄。唔该， 你迟咗 冲动的惩罚。 你即系乜嘢都迟。冇乜时间观念啊！ 唔系，我日日都系拜年时啫，刀郎啊 ，OK OK， 人哋年初四咁嘅样，你有年初四咁嘅声， 咁都几有特色喎，真系出只碟啊！初四的声音真系， 初四的月光 系啦。 喂嗱，出差好多时都听到有啲人咧，啲公众咧都要为公司出差嘅。嗱，我知道啊，阿祖祖你隔篱嗰个咧，周成日都为公司出差嘅。 系啊，土耳其而家系 出差诶。 佢呃你嘅啫，其实我见佢几次都系为自己嘅啫。 真就有冇试过？ 嗰阵时喺PAU 嗰个地方，咪出去，譬如总统大选嗰啲咯，到台湾啊，嗰啲去做， 我都有试过嘅，翻内地拍嘢咯。 哦，系为 都系为工作出差啊。 咁你喺 澳门工作咯，澳门多咯，系啊。 咁出差嘅时候有冇啲咩事情发生咗咧？系 有啲差事咯。 有啲咩事情发生？ 出差就啲差事， 你想问我好多 嘅。我每次都谂噶，系啊，一见到啲摄制同事就知道，哇，好专心啲词可以啫。 哎呀，我个梦想幻灭啦！ 幻灭啦！我细个就系睇呢个错在新宿咯， 系咪啊？ 郑丹瑞就会同埋啊边个咧？嗰、那个系关之琳定系边个咧？一齐出差，哇，好开心啊！唔系啊，边个？钟楚航， 哦、 哇，呢、這个几正，同个上司去日本出差， 系 跟住冇啦，你谂下我哋而家。 咩？ 我哋上司系阿信啦。 OK， 好出差。咁咧出差咧，咁你觉得公司系咪包晒你所有嘅嘢？ 唔一定包所有嘅。 我同事佢最近佢都叫做出差咧，佢就系去嗰啲即系参加佢哋嗰啲公司啲年会啊嗰啲咁嘅嘢咧。咁、 okay. 原来咧就净系包咗机票咋，好似其他 酒店都唔包啊， 好似冇啊，即包个机票，好似酒店好似都系自己搞嘅啫，佢有啲系 自己去搞啫，但系钱系 唔系啊， 有唔同嘅佢嗰个， 啊、 即我会话咧，平时你出差嘅话咧，应该你正常嚟讲啊吓，机票酒店就应该包噶啦，每一日咧可能都有一啲嘅生活费用咁样嘅，咁但系咧，如果人哋俾你当你俾1000蚊一日你都好啦吓，但你硬系要食啲要20000蚊嘅，咁 当然啦， 公司都唔可帮你补翻晒个数 啦， 系 啦，总之包晒所有。有嘢咧，安危咧， 安危贵客治理嘅， 都要会帮你买保险嘅， 唔一定嘅， 都应该要啊。 咁但系如果你自己走咗去嗰啲赌场里边啊， 跟住就输咗， 跟住就系 啦， 咁啊攞只假佬去赌咁样。 嗱，呢个咧系嚟自一个新闻咧，嚟自英国嘅。咁有一个工程师咧，佢咧就要去公干，出差为公司公干。嗱，呢个系一个悲剧嚟嘅。佢唔系啊，唔关事。 我音乐推大翻啲先。 仲播紧咁放 长，但我想讲呢一首，应该系同一单嚟。我睇到你头先播紧嘅呢一首《冲动的惩罚》咧，都配合呢一单新闻噶， 系咪？ 呢五隻字， 系咪咧？ 我哋听埋先啦。 系啊，咁咧佢咧就真系出差，为公司出差。咁但系问题系咧，佢咧就学你话斋啦，哇，都好想有一啲。嘢发生噶嘛，佢结果都有嘢发生咗。 好， 咁跟住喺发生， 唔好再卖瓜子啦。 我知啊，喺发生事期间咧，佢突然间心脏病发。 O、okay, K， 哎呀，跟住真系好不幸走咗啦。 系， 咁但系而家咧就系话， 即系赔唔赔啊？ 系啦，赔唔赔啊？ 嗱，可以讲佢发生咩事嘅？佢有个一夜情，嗱，佢有老婆噶啦，不过有个一夜情忍唔住，系啦，开心咗。不过喺开心嘅途中咧，心脏病发就死咗。 咪 horse on win 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点啊？公司 唔赔咯。 点解唔赔啊？ 你嗰个一夜情同工作无关嘅，除非佢话你系上司咯， 都唔系同工作有关啦。佢嘅工作唔系服侍呢个上司， 唔系呢啲 系个工作啫。 员工同上司两个关系， 搞到咁 激动 嘅 话，咁你讲个下 个 好快， 系 咯，拍单位咁样 开会啊嘛，可能系咪啊？ 唔系同上司冇关，同工作你可以咁样讲，同工作 冇 关嘅。 我冇办法啦，唔包咯。 你觉得唔 包嘅？ 其实我都觉得唔包嘅，但系 咁都包 嘅 真系， 估唔到啊！法庭判咗， 佢话如果你唔系咁样公干，佢就冇机会嗰笪地方一夜情。 可以系咁。 咁都得， 仲有一样嘢，佢都仲当中仲有一样嘢， 佢系着住公司度制服一夜情。佢就算系最开心嘅，佢都系讲紧咗佢。 但系我都系为公司服务嘅，一放之前都系讲我系代表咩公司，风骚公司嚟嘅。 我明啦，佢一夜情嘅时候都同我嗌我经理啦，经理，经理，经理。非咁样，所以佢当公事有关。 因为咧，法庭 佢有 ten minutes。第一分钟， 你又话俾佢讲，你又唔俾佢讲，咁点咧？ 佢无限大上场， 仲有几长噶？我睇到单新闻噶。 因为咧，法庭话 系 呢件事，即系呢个行为，就等于你日常生活洗面刷牙一样，系生活嘅一部分。 一夜情？ 唔系讲紧嗰样嘢，唔系一夜情， 开心啊， 开心啊，开心。 咁点啊？ 都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啊。咁所以咧，即系话你平时都会去做呢件事噶啦。 有啲人啲生活唔系好正常 嘅，唔系咁有啲唔正常系你个下自己嘅事啦。咁佢就话呢件都系日常生活嘅事，所以公司系应该包埋佢呢件事。虽然系一个不幸嘅事，呢、這个保险一定要赔嘅咁样。 而呢间嘅公司咧系上诉咗好几次嘅，每一次都系被驳回咯。变咗而家咧，佢嗰个遗孀咧，即系佢死者嗰位太太啦， 攞唔攞嚿钱好？ 系可以攞噶，每个月继续可以攞到呢一位男士嘅人工嘅80% 作为一个赔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退出国民党。台湾多间传媒引述郭台铭办公室的声明，质疑国民党内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更担忧有好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把持国民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将政党利益放在台湾利益之前，同郭台铭返回国民党的初衷背道而驰，形容台湾民众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因此他宣布即日起退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现任党主席吴敦义和马英九前总统等31人今日在台湾多份报章刊登声明，呼吁郭台铭和高雄市长韩国瑜合作，强调国民党要团结。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收取商人陈婉玉51万元而未有申报，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监9个月。区域法院法官表示，判刑参考了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上诉时上诉庭的裁决。法官提到，冯永业的失当行为持续了2年，期间处理涉及陈婉玉公司的公务，行为违反公务员诚信，严重影响政府声誉，打击市民的信心，因此判刑必须有阻吓力，即时监禁是合适。法官强调，并非因为冯永业和陈婉玉的恋情而判刑，而是被告要为个人行为承担后果，虽然他的职位相对曾荫权低，但仍然是公务员体制中的高级职位，考虑被告过去的贡献，减刑后决定判处9个月监禁。范鸿龄获委任为医管局新任主席，任期今年12月1日起生效。医管局表示欢迎，形容范鸿龄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去年起获委任为医管局大会成员，并出任医管局大会辖下多个委员会成员。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医管局员工将全力支持新主席的工作，带领医管局应对人口老龄化、医疗科技发展和人手短缺等挑战，回应病人对服务的需求，深信范鸿龄会为医管局注入新动力，克服未来的挑战。高拔升亦都感谢梁智仁过去6年对医管局的贡献，赞扬在梁智仁带领下，医管局应对了人口老化以至不同传染病为公营医疗体系带来的压力。澳门特区后任行政长官贺一诚说，不会比较或评论港澳在实施一国两制的分别。他认为澳门过去20年实施一国两制成功的地方，是包括完成按基本法第23条立法，防止阻碍国势力插手和干预澳门事务。贺一诚强调，澳门是以旅游博彩业为主的城市，不可以有任何混乱。他说，昨日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央肯定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工作，他会坚持过去两任的做法，由学生到社团会做好有关一国两制关系的宣传，坚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维护国家安全及社会大局，不会让冲击中央三条底线的事情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晚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54点，跌104点，成交金额39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5点，升21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港交所237.4，跌8.6。腾讯控股348.8，升2.8。南方能源2.3，升2.3，系跌7毫。盈富基金27.9，跌5仙。中国平安93.55，升2.5。友邦保险79.3，跌1.05。建设银行6.17，跌3仙。汇丰控股60.05，跌7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1，日元108.0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8，加元1.31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6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93.96美元，卖出1,4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啦，中秋节当日咧按正常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啊，系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噶，系会按翻正常嘅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啦，系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噶。咁同时咧会因应预期上升嘅乘客量啦，部分港铁嘅路线咧会由下昼三点钟开始加密班次啊，咁只系加密班次嘅啫，咁大家留意翻啦，就系不会有通宵嘅列车服务噶。咁另外继续讲翻轻铁啦，咁啊今朝早到而家噶啦，咁由于建安站附近路轨出现裂纹啦，轻铁嘅服务咧系受阻。505号线去三圣方向咧就要改道啦，不会停石牌站至建安站。咁港铁咧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由良景咧去屯门噶。咁途经明琴啦同埋建安，接载受影响嘅车站乘客。咁再另外啦，咁啊大坑咧有舞火龙活动啦，由今晚六点钟开始，至到大约系晚上嘅十二点钟左右啦。咁大坑一带咧都会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咁啊，继续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去扫管笏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即系话影响埋屯门公路入屯门嘅交通啊，排到去扫管笏。咁黄珠路去屯门咧都受影响，龙尾排翻去朗日村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大南西街对出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荔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和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小姐，你唔好拎出嚟啊，非礼勿视嘅。 我唔拎啤灯笼出嚟，你又点猜灯谜呢 ？Erica。做咗音乐节目咁多年，有啲咩你未试过喺节目入边做噶？ 猜灯谜啦， 咁不如趁中秋试下。 点解唔系趁元宵呢？ 问啦，凡。 好啊，猜一个女歌手，一棵树边一个部分最得闲啊？ 难怪你平时喺节目入边唔做呢啲啦。 明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两位工友，小明穿住件泳衣就想落沙井工作，应不应该？ 不应该，他要佩戴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才可以的。 那小明穿上个人防护装备了，他又落沙井工作了，但只有9岁了，应不应该？ 不应该，应该年满18岁还要曾经接受正式安全训练的核准工人才可以入井的。 你们最应该就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是周文静。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鸿没有告诉你的10件事， 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又要呼吁，又要呼吁啦！ 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十二点钟我哋嘅环节啦，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知你唔系未去过啊？你知唔知咧？当我post 呢、這个呢、這个即系我每晚都即系逢星期三晚都会 post 呢、這个。 将个题牌上网。 跟住咧，阿乐乐明明同阿华咧话。媽咪，點解你又講呢句説話嘅咁啊？ 因為你一度打嗰陣時， 因為我對住個電話講啊嘛，我費事打咁長啦，係咪先？我咪對住個電話講咯。 可以 copy and paste 噶。 總之唔係我有嘅，但我即係個次次題目唔同啊嘛，咁啊費事有啲啲咧，咁我咪對住電話講。 幾多近啊？摩遠在哪？ 佢話我連我都知道呢個環節叫咩名啦。 係一聽好聽啦，因為呢個環節咧，今日咧亦都係我哋暫時嘅呢個環節嘅最後一集嚟嘅。 跟住聽眾以為我哋係咪用個招咧？最後一天，最後一天，下個禮拜嚟到，今個禮拜最後一天， 跟住下個禮拜就話：哎呀，欲罷不能啊！ 嗱，所以咪暫別啫嘛，係咪？ 暫別嚟嘅啫。 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1872388。今日就講釣魚， 釣滿釣滿添啊！釣魚嘅熱點， 你牙教唔好啊！咁樣 係啦， 嘅熱點喺邊度啊？咁啊，如果你哋都有知道有呢個經驗嘅話咧，歡迎你啊！打電話同我哋分享，網上留言亦都無人歡迎噶。 濠魚錄。阿仔真的岂有此理啊。又是出卖我仔的时间，我越来越发觉是他肯定是我亲生之余，个 DNA 仲要遗传得我十分之似。上个礼拜呢，我就话咗啦，为咗剪佢嗰块都唔知道有冇一毫子咁大嘅脚皮呢，同佢纠缠咗两个半钟头。谁不知我仔再接再厉啊，又有新友。又系完全冇先兆，去到临瞓之前冲凉嘅嗰一刻，佢突然间话唔得㗎，好痛㗎，唔冲。我已经有啲崩溃，我话点啊，你今次边度痛啊？你脚嗰啲脚皮已经冇事噶咯，你又边度痛啊？然后佢强调唔得噶，会好痛噶。然后各位朋友，你估下佢揞住自己边一个部分，话俾我听，佢觉得冲凉会好痛啊？我开估佢揞住个口，揞住个口冲凉会痛。我相信你听到呢度同我嘅反应都系一样噶。讲咩啊仔？真系岂有此理啊！咩意思啊？我俾你试下谂三次啊！究竟点解佢揞住个口，然后就话冲凉会痛呢？系因为我都系谂唔到。我直接问佢话：点解你揞住个口，然后话惊冲凉会痛啊？发生咩事啊？然后佢同我讲：爸爸，我生咗粒飞枝啊！乒乓，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我做了咁多年人，我都冇想过点解个口生飞枝，冲凉会痛呢？我话阿仔啊，即系粒飞枝喺个嘴度噶，我话唔系生喺出边，我生喺出边嗰个暗疮啊，帮你咁细个唔会生嘅，即系点解你觉得你个嘴生飞枝冲凉会痛呢？然后佢话啲水咧会滴落去噶。所以是会痛的。各位，请问你冲了这么多年凉，你有没有试过在冲凉的时候个嘴是会流水入去的？即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冲凉，除非你是好像擘大个口担天望地，好像鲤鱼嘴那样，好像想自己上吊的。如果不是你正常的，你一日耷低头一日合埋口的，是不是？我就这样跟他说，我说阿仔，你不要玩，你个嘴里面有飞枝，那你就合埋个口咯。佢话唔得噶， 嗱，我俾你睇下，嗱啲水咧喺我眼度滴落个鼻度，再滴落个嘴度，咁佢咪会滴落个口唇里边咯，然后咪会痛咯。佢用呢一个作为解释，而我当下我系霎时之间驳唔到佢，因为我心谂咁又系，你又入淋水嘅时候，就由头发开始滴落去啦，由个眼啦，到个鼻啦，到个嘴啦，又真系个嘴可能有机会会滴到水落去嘅，你又冇可能双唇紧闭噶，但系冇理由因为咁样生痱滋而唔冲凉噶。最后我同佢讲话，咁你咧揞住个嘴啦，佢话唔得噶，揞住个嘴都有机会漏水啊，咁样我争啲想攞保鲜袋噶啦。我真系同佢纠缠咗好耐，我同佢讲话，我未听过有人生痱滋而唔冲凉噶，仔你系第一个。如果你以为呢一个已经可以令到我收工嘅话，你就大错特错啦！再接再厉，再下一城。终于说服到佢冲凉，点说服呢？其实都系离唔开软硬兼施同埋高压统治。去到最后，佢承认系佢只系想唔冲凉，不过俾佢谂到个藉口就系生痱滋。到终于碌到上床啦，我话你做咩唔冚被？佢话我系唔会冚被嘅。我点解你唔冚被？原因好简单，因为佢话我唔想接被。我忍唔住笑，点解呢？喂，呢啲藉口系我先用噶嘛？系我十几岁嘅时候同我妈讲话，喂，我唔想接被，所以就唔想去冚被，甚至乎系冚完被之后唔接被，因为你话俾阿妈听，你听日都会再冚翻被。但系估唔到佢青出于蓝都蓝咗成十倍时间，四岁半佢竟然知道，如果咧我唔冚被，我就唔使接被啦；我唔接被，我就唔使接被咯。于是乎佢就唔肯冚被，佢系真系好坚持。唔肯冚被，就算我摊咗张被出嚟，佢即刻发脾气。佢话唔得啊，你同我接翻好佢啊，仲要我接翻好佢。佢话因为我唔要接被，我唔使冚嘅。我话咁你点样可以冚住自己个身呢？喂，就算你唔开冷气，夜妈妈大家都知啦，你就咁摊喺地下嘅，真系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咩？唔得噶嘛。咁你估系佢点样可以应付到自己身体唔着凉，可以点样解决到呢个问题呢？嗱，我真系可以买一粒瓜子，佢真系好有创意，创意到一个地步，我忍唔住影咗张相，我当然唔会公开俾你睇啦。但我真系望住我同我老婆讲：，喂，老婆，喂呢个仔得，喂佢谂到呢条桥，即系懒得嚟咧，都有啲办法。既然我啲拍档都咁想估嘅话，我就决定播完歌之后话俾大家听，究竟佢用咗咩方法嚟解决自己？唔知你嘅细路又有冇试过有啲咁奇呢嘅要求？去为咗自己开脱咧吓，人啊，小朋友嘅创意系真系一百分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近来有个别海外司法管辖区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他们可能会出售一些含有大麻或受管制大麻素，例如四氢大麻酚，即是 THC 的产品，譬如是食品或者饮品。 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大麻及四氢大麻酚在香港是属于受管制的危险药物，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和饮品，都受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险药物条例管制。 所以你在外地买了这些含有受管制大麻成分的产品，并且带埋回来香港，是属于违法的。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及管有危险药物都是刑事罪行来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以及罚款500万元。 记住在外地购物的时候，应该留意有关产品的包装标示， 睇清楚佢有冇大麻成分，以免带咗翻香港，因而误堕法网。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成。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喂 ，H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既然头先我讲紧嘅时候，我见到妈妈桂花田马上踊跃举手，想估下我仔用咩方法嚟唔冚被，但系可以令到唔冻亲。 嗱，我都有试过细个嗰阵时，因为唔想接被，我都有一个方法嘅。睇下你个仔犀利，但佢实犀利啲。嗰阵时我讲紧唔想接被，可能系十四岁啦，但系你个仔讲紧系四岁几啊嘛。 佢仲要学校啱啱教完佢接被，佢仲翻嚟表演咗一次，好兴奋噶。 我估啊吓，我用个方法，我年纪大啲嘅时候，咁张被咪接咗。即系一块咁样嘅，我系成块被唔扬开，就咁成块扎住自己个身，跟住将个人咧就好似僵尸啊，或者放喺棺材入边咁缩埋一个打直嘅，因为嗰个变得好幼啊嘛，因为你系啦，咁所以我就喺嗰张被下面度瞓啦，咁我第二朝起身就唔使接被啦， 唔系呢个方法， 我都系谂住呢个方法， 唔系呢个方法， 咁即系成福喺度，咁咪跟住第二朝咪成福啊！我想话咧， 系我想再估你估先， 唔系我想话咧， 猜猜我是谁？ 我谂，因为佢个仔好有创意噶， 系啊， 嗱，我咁我估先啦，嗱，我估 唔系咯， 你房 唔系 偷咗你张被， 唔系， 咁佢咪唔使冚， 唔系。 啊咁样，一系咧佢就卷咗喺佢自己，我当佢似自己一条肠仔包咁嗰条肠仔， 系， 跟住咧佢就反开个，就系啦，反开嗰张被，跟住咧就摄咗喺里边，跟住再冚翻埋去，咁 唔系， 都唔系， 套用我哋常见嘅嗰啲叫创意思维方法咧 ，think out of the box， 哦， 你系要抛开张被去谂嘅， 系， 佢系真系唔系谂住用张被去冚嘅， 系咪用咗另外一样嘢扮张被咧？ 冇错。 哎呀！ 哦， 而且佢系唔使接嘅 床单， 唔系床单你都要接啊！你又养嚟养去， 我细佬张被 都唔系，我都话啦，你 think out of the box， 同张被冇关就算啦，我开股啦。 系啊， 我见到我真系吓一跳。 佢着咗好多衫， 佢攞咗个枕头，将自己只脚摄入枕头里边。 咁自己就用张被， 佢仲系矮啊嘛，嗰个枕头咧，佢都占咗佢半个人身嘅啦嘛。佢将自己个身嗰只脚摄咗落枕头里边，咁于是乎咪可以包住到自己嘅下半身，好似有被冚一样咯。 而佢系应该个样系沾沾自喜，因为觉得自己 瞓到几 冧 啊， 都谂到。 我咁啊，同我老婆，我老婆，你望下你个仔做啲咩？我点解佢要将自己摄落个枕头里边？佢话佢唔想冚被啊嘛，又唔想接被啊嘛。我话。好波好波， 我觉得佢可能发梦咧，会发梦自己咧嗰啲跳麻包袋嗰啲咧， 就系、是、其实就系啦，佢等因为佢将自己塞落个枕头袋里边，就等于跳麻包袋嗰种嘅原理。好嘢，我话衰仔你真系， 我只系想话，正正系一个叫做教学里面咧，原来出咗另一样嘢出嚟咯。嗱，明明佢喺学校系学咗接被， 系啦。 佢竟然翻嚟系怕咗接被，所以 佢冇怕到接被啊！ 怕咗啊！ 佢系只不过谂到一个 tricky 嘅方法，令到自己唔使接被。 唔系啊， 佢系赢咗噶。 佢咪就因为唔想接咯，所以 系啊。OK， 佢唔系怕，佢系唔想接被。原来接被咁麻烦嘅，跟住佢就谂啊，另外方法我可以既可以，其实我觉得咧就真系好噶。佢用另一個方法係諗住點樣保護自己嘛？嗱，爸爸你話啊嘛，我總之唔怕著即係著涼，即係凍親就得啦嘛。我咪自己諗方法咯，咁從而可以俾佢諗到方法噶。不過我想話咧， 係 啲細路即係咁講啊，我自己都係咁嘅。即係加咗個姐姐咧，姐姐會幫手接被啦，係咪？個個都接啦，即係佢嘅工作一部分咁樣啦。跟住咧，阿樂樂咧，自從咧佢就喺小學已經係話。你唔好帮我接被好唔好啊？ 系啊，你本身都唔想接。 唔系，跟住系啊，即系唔好再接啦。跟住问点解啊？咁样，跟住话你接完，跟住我夜晚又要翻开我张被，跟住我又要再冚，咪一样系暖。咁点解唔俾我一跳上床，我就可以一揦，即系揦起就唔使又仰嚟仰去。咁整整下，连我都话姐姐，其实咧 OK 嘅，都唔使同我接被，我都系想就咁一揦，因为好烦啊！张被我即双人被又大张，咁所以系都几麻烦嘅呢件工作。 我听完你讲之后咧，我脑里面只系得五个字嘅， 系咩咧？ 你都有今日， 我哋 系 你都有今日， 冇嘢啊！ 你明啦、 okay 啊，你都话你个仔青出于蓝啊嘛， 创意思维真系 要即系去支撑住你个仔啊！你都顶唔住啦，系咪？你可想而知，我哋日日对住你都一样痛苦噶。 我老婆真系讲同样嘅说话，佢话我已经顶你个仔唔顺啦。佢话我见到佢好似见到你咁样， 有两个真字号啊， 系啊，好惨啊，真系。唔系最紧要系我细仔后来居上 噶啦，应该就系礼噶啦。 唔系，应该系啊，两个夹攻。 唔系唔系话细仔个性格 一啲都唔会啊，曳到爆炸一样就系好厉害啊！恭喜晒真系哇！ 你上次喺屋企咧玩捉伊人，你系咪玩捉伊人啊？玩匿埋啊嘛？你知唔知佢个仔匿埋喺边度啊？ 雪柜啊？ 佢咧细粒，佢竟然咧匿喺咗咧，讲唔讲得？ 点解我唔知嘅呢件事？ 哦，咁咧佢匿埋咗咧，佢喺屋企有个组合柜，佢铺咗喺个面书嗰度。佢咧诶喺个组合柜里面有啲书里面，佢搬开啲书咧，自己匿咗喺书后面。哇！我心谂真系几犀利吓， 系 啊，几创意。 摆唔翻啲书喺前面啊嘛， 系 冇错，人未知一地都系书，匿咗嗰度啦。 好啦，嗱，唔好净系讲我仔啦，因为咧其实咧亦都可以顺理成章咧，就系讲下咧嗱，即系你两代人点沟通咧，即系当你知道你个仔啊，或者我哋啲小朋友好有创意嘅时候咧。嗱，同樣地咧，唔係話大人就冇咗創意嘅， 係 大人都可以同佢即係有個 connect 嘅。我琴日睇到咧有個新聞咧，因為而家好興連登啊嘛，咁咧佢就話連登咧，佢哋又出咗即係一個搞咗個 project 咧，都幾有意思嘅，就叫做咧一班怪孫， 係啊係啊， 呢個真係幾得意嘅真 係， 一班怪孫去教啲銀髮族去， 係啦， 教啲銀髮族啊去學咯， 係啦嗱，咁當你自稱係一班怪孫，咁即係你嘅對象就係長輩啦。就 是 公公婆婆啦，咁咧，因为原来佢话咧，佢知道而家好多即系长者咧，虽然有部智能手机，但其实用起上嚟嘅时候咧，可能仲系教紧佢就话睇片啊，睇啲 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嗰啲咧， 即系我都要教我爸我妈噶嘛。 系啦，但系佢哋就觉得咧，而家如果你真系想同你个孙倾偈 啊。 你识 Facebook 冇用噶，你孙唔睇唔用 Facebook， 梗系用 IG 咁样。 IG 都唔系，佢话就系教佢上连登，即系或者其他讨论区啦。不过佢哋系嗰个地方出嚟嘅，咁梗系想 promo 翻自己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而家咧众筹咧，就要出一本书咧，叫做一班乖孙咧，就话教银发族咧就点样上佢哋个讨论区，甚至乎咧就教啲潮语。咁咧佢哋又拍嗰条片咧几得意，啲报纸都有访问佢哋咧，就揾咗个77岁嘅师打，即系呢个师。就话教佢点样用连登，仲开埋个 account， 咁然后咧就成班人就访问佢，咁就问下佢就话喂你而家你其实你识唔识用我哋嗰啲潮语啊？你玩成点啊？咁样咧，甚至乎同佢开咗个 post 咧， 个 Q&A 话佢 I 即系考佢， 有啊，佢话同佢开咗个 post 咧，就叫做C77 你问我答，即系而家佢哋好兴呢啲噶嘛，即系譬如话有一个专业人士，譬如话看更，可能大家冇做过，佢就话看更你问我答，啲人就会问喂看更做啲咩咁样，咁佢啲人就真系问嗰个77岁嘅阿婆咧，佢就问佢你个2元嗰啲优惠咧，你会通常喺边度用啊？嗰长者优惠卡咧会喺咩地方使啊？乜啲对佢哋讲唔知噶嘛，劲问好多噶，咁然后咧佢就真系逐。格咧就去教佢啦，婆婆你知唔知咧 FF 系咩嚟噶咁样？系啦，个婆婆好可爱，佢话系咪 fast forward 啊咁样？佢话 咁已经好 好叻噶啦，已经 系 FF 啊，都系 啊，都系 有啲嘅简写都系写噶嘛。 但系对佢哋嚟讲就唔系咯， 系 因为 F 你知 FF 系咩噶嘛？系你知唔知？ 我唔知啊。 啊啱啊！我其实我都发觉 死啦！你可以你系 发作一班乖孙啊？ 系啊，你都系 C 啊，你系 C 拉个 C 啊？ 我睇过嗰啲资料简咗，但我唔记得咗系啲乜嘢啦，已经 即系话佢幻想啊，成日话佢 Final Fantasy 咁样咧，就话佢幻想，跟住咧嗰啲乖孙教 佢哋有一个 page 即系讲下嗰啲即 系 PPP 系乜嘢啊，即系等等嗰啲 LOL 系乜嘢咁啊嘛， 几好噶。 但我觉得咧要行多一步，就系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嘅话，唔系净系教啲银发族啊，不如其实银发族佢哋本身系佢哋可能对于呢啲潮语唔系最认识啫，但系佢哋有本身有好多嘅故事，好多嘅经验咧，系呢班年青嘅人唔识噶嘛。反而我觉得啲银发族要问翻佢哋，你知唔知嗰阵时我做嘅呢个系代表住啲乜嘢啊？ 所以佢 咁样互相影响就最好啦。 所以佢咪开咗个你问我答咯。即系佢好多人都唔知道啲长者做啲咩咧，不过我想话咧，嗱，即系如果你要同啲后生仔倾偈咧，你系要接受后生仔嗰种无底线嘅挑战。 哦，例如佢哋问一啲公公婆婆嘅经验咁啊， 真系其中一个问题， 你当年系点被人噶？会 唔系问当年 喺边度有得咩啊？ 有啲靓仔，佢会问婆婆，我想问下你而家仲有冇开心噶？ 嗯。我婆婆点答啊？你 婆婆话我老公走咗10年咯。 OK， 咁搞掂。 跟住婆婆可能唔明，我咪日日都开心咯。 系 啊，我日日做人开心。 唔系啊，婆婆好坦白嘅，因为你问我答就系无底线咧， 好直接。 系啊，咩都会 直接嘅。 系啊，咁系啦。但我觉得呢个有趣嘅地方就系，喂，其实就真系唔好话佢银发族就排斥佢，系学咩人上网啊，学咩人认识啲潮语啊，千祈唔好。佢哋又有心想了解，咁如果你真系一班乖孙嘅，都不妨同佢。多啲溝通啦！ 呼籲郭台銘同高雄市長韓國瑜合作，強調國民黨要團結。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晚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17点，跌41点，成交金额4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5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升3.4；港交所237.2，跌8.8；南方能源2.14，跌0.86；盈富基金28蚊，升5仙；中国平安93.85，升5.5。友邦保险79.45，跌9毫；建设银行6.17，跌3仙；汇丰控股60.2，跌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1，英镑9.657，瑞士法郎7.884，澳元5.388，加元5.942，新西兰元5.041，欧元8.62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1,818点，升220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8美元，卖出1,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开意外仲未清场啊！去元朗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小榄啦。重复一次位置，屯门公路方向元朗，近住新墟街市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去元朗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小榄，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至于港铁方面咧，中秋节当日系会按正常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嘅。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重复一次了，中秋节当日按正常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都系慢车啦，龙尾就去到市超域道。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由于太过挤塞啊，提多次你，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有意外嘅，去元朗方向挤塞，龙尾小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你唔好成日挂住坐喺度啦。 点解啊，小白？ 长期坐喺度唔喐嘅话，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风险，亦都可能会引致肥胖、过重、肺功能减弱等等嘅问题噶。 想知更多，你梗系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边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两位工友，小明穿着件泳衣就想落沙井工作，应不应该？ 不应该。 为佢要佩戴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先可以嘅。 咁小明着晒个人防护装备啦，佢又落沙井工作啦，但得九岁啫，应不应该？ 不应该，应该年满十八岁，仲要曾经接受正式安全训练嘅核准工人先可以入井噶。 你哋最应该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周文静。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嗱，咁系我哋呢一个咧，十八区嘅介绍咧，应该都系最后一集啦吓。我哋成日都打悲情牌，佢话俾你听。咁如果你都想参加咧，今日你都有啲钓鱼地方推介，告急催情添。我想话， 你讲咗啦， 悲情啊，唔系催情， 系啦，悲情牌， 系啦，悲情牌咁啊，可以真系打嚟嘅。因为其实钓鱼咧，嗱，真系唔系好大众化，即系未必你十个朋友十个都有去玩嘅。但系如果你中意玩嗰啲朋友咧，有好多秘境啊，推介地点咧，真系要靠你哋啦吓。 系当我哋自己揾咗啲资料嘅时候咧，发觉咧原来钓鱼咧，即系其实本身已经系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好热爱噶啦，系。但系有阵时候可能一班人未必个个都中意噶嘛。有一啲嘅钓鱼场咧，唔单止净系可以为你提供钓鱼呢一样嘢， 仲可以 有好多嘢噶。 例如咧，咪不如讲下嗰啲先啦。 讲呢啲先有冇问题？唔同嘅釣魚場嗱，呢啲係收費嘅。 係啊， 譬如喺呢個榕樹澳嗰邊咧，有一啲嘅魚排嘅地區。 係， 我睇咗嗰啲相咧，我淨係睇咗啲相，我想去啊！嗱，我唔中意釣魚，因為我係一個完全冇耐性嘅人嚟嘅。 同志。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喺個魚排度啦。但嗰個感覺咧，就真係可以咧，除咗對鞋，只腳咧就係放咗落個水度，個人咧就坐咗喺魚排上面度咁樣。即係首先嗱，呢一個感覺已經係好舒服噶啦，係咪？ 隻 腳係浸住水嘅，因为鱼排啊嘛，下面咧佢系有养鱼噶嘛，变咗你钓到个鱼嘅机会好高啊！你明唔明白？当你冇耐性，亦都钓唔到嘅时候，就冇成功感噶啦嘛，系咪？ 嗰啲叫人工咯， 系 基本上人工去俾你玩钓鱼，里边就有啲饲养好噶啦。 系啦，所以话咧个鱼系根本就好多噶，要喺呢一度咧钓到大鱼咧，一啲都唔系难事嚟嘅。有一啲嘅鱼排佢就会咁嘅，隔篱直情你呢度钓完之后咧。嗰一邊喺佢隔離少少嘅地方有一個燒烤場，可以幫你燒埋嘅，即 係 你即刻有人幫你處理咗。即係有陣時你會諗啊，可能你釣咗條魚，你會選擇放生嘅定係點樣嘅？但係嗰個你可以燒完咗之後咧，就食埋佢，呢個係已經係一個美麗嘅事啦。唔止咁，就算阿恬話：哎呀，有陣曬黑咗點算啊？我唔想黑，又要曬住咁樣。你仲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娛樂設施提供，包括有。打麻雀， 哇！呢个佢最开心啦，应该。 我去嘅话咧，亦都可以有一啲佢有啲即系嗰啲 快艇啦， 未唔系嘅， 仲 有水上活动，佢可以有一啲花式滑水啊，或者有啲嘅香蕉船啊，你都系可以咧参与嘅。咁你谂下啦，如果一家人嘅话咧，其实真系你一定揾到一样嘢啱嘅， 即系玩乜就有乜咯， 同埋我头先譬如我见到嗰啲相咧，就话佢话打麻雀，可能你会谂吓做咩荒山野岭啊？做啲打乜鬼嘢麻雀？ 唔系噶，佢搭曬嗰啲鐵皮屋咁樣噶， 冇錯啦， 有冷氣噶， 有麻雀牌到啊，喺個魚牌到，其實以前嗰啲即係魚牌都會有人住噶嘛，即 係 你個諗個感覺咧係好。近大自然，但同时间你好似入咗人哋屋企咁嘅，有呢个感觉。 我上次有去过噶，我有个 friend 咧，佢系就系开鱼排咧，佢后来都做咗好多访问添啊。佢嗰个鱼排咧，除咗佢真系养嗰啲鱼咧，佢会卖翻出去市场嘅。但亦都咧，即系嗰个当系大生意啦。咁你细生意咧，咪就系我哋呢啲即系就咁 walk in 嗰啲普通游客咧，咁咪真系俾你可以睇啲鱼啊、钓鱼啊。然后我睇埋佢里边个屋企咧，哇，舒服到咧有张大 sofa 啦，开晒冷气啦、打机啦，咩都有齐晒咧。 佢 真 係 可以喺度住噶嘛，係啊！ 因為佢個工作啊，同埋住嘅地方， 嗰度真係好正啊！咁就 視工作於娛樂咯， 哦，都係噶。咁當然佢都要經營啦，因為譬如你嗰啲魚苗啊，有咩風吹雨打嗰啲咧，可能又會有失收啊嗰啲嘢嘅。但如果你話純粹想揾個地方釣魚，成班人咧。真係又有得宵夜食，又有得玩，唔錯，呢個仲有得打牌添。 係啊，另外咧，西貢有一個咧叫澳西灣咧，佢話咧講到咁巴閉咧。 包保两秒有鱼。 哇，多到咁啊！ 即系比几 多咪钓鱼系捞鱼啦、啊，其实就 包保两秒有鱼上钓 啊， 系咯，即系啲鱼咁饥渴嘅咩？去到个地步就系、 是，好似食人仓咁样，好似猛鬼食人仓。 我以为头先咧，你摆只脚落去嗰啲咧，系同你系啊，啄啄鱼啊， 谂多咗咁样，即系只不过你即系接触住，你会垫住啲水咁样嘅啫。 系 另外有一啲咧嘅钓鱼场咧，就系譬如西贡嗰边有啲嘅钓鱼场，佢就有专人教你点钓嘅。 系 嗱，我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卖点嚟嘅，即系譬如。我對於釣魚係唔認識嘅，但係可能我則有專人教咗之後咧，咁我就知道我個樂趣喺邊度咯，我個方法或者我個秘技喺邊度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亦都係一啲釣魚場咧，佢哋可以提供嘅服務係吸引嘅喎。係 啊，唔錯唔錯。嗱咁釣魚場咧，你可以話嗰啲就叫做人工化啲啦， 有曬準備， 有曬準備啦， 同埋可以釣蝦添啊，即係唔知釣魚亦都可以釣蝦，又多咗個選擇咯。 點解要強調釣蝦咧？ 因為蝦都 佢成個魚排入面全部都係養咗嘅蝦咯， 錯物魚嗰啲算唔算啊？ 哦，錯物魚我冇見到有提供喎。 唔係，錯物魚都係一個活動嚟嘅，又係 未必喺釣魚場嗰度有咯。 可能佢又係倒一堆墨魚咧，有飲咗 wasabi 嘅啦已經。 呢個 煮好咗添啦，係嘛？有雪櫃嘅咁樣。 通常都係即係一啲墨魚船咧，講緊就誒即係夜晚 出海。有燈啊嘛，佢哋個。 系啊， 錯墨魚兼有啲人咧中意釣魚嘅，咁都得嘅。 可唔可以攞雷射筆照啲墨魚？ 唔得啊，要好光噶。 雷射筆 唔光咯， 唔係佢一點光啫嘛。我唔知，我見佢射。 彈可將燭光。 我見我試過釣墨魚，佢嗰啲係大 嘅，係光燈係咪啊？係好散。 嗱，好啦，咁如果咧我哋介紹完人工之後咧，我覺得真係可以介紹下嗰啲所謂天然少少嘅地方咧。原來咧嗱，各大碼頭咧，其實可能你就算唔識釣魚，你都知㗎啦，碼頭咯，一定有 好 多嘢 嘅。總結啊，我哋。环节就嗰十八区嘛，我发觉原来咧睇咗啲资料咧，区区有鱼钓啊，除咗课室之外， 系嗱，如果我哋讲唔同嘅码头咧，原来嗰啲特色系咩咧？就係你嗰啲魚種啊，嗰啲魚獲咧係唔同嘅。譬如咧，我哋同事阿魚咧幫我哋啊啱曬佢嘅啫。阿魚準備啲釣 咗佢先咁啊。 係啦，咁咧佢就準備咗好多唔同嗰啲碼頭嘅資料咧，你就會即係譬如簡介一下咧，有啲碼頭咧佢嘅賣點咧，可能就係話細魚好多。譬如有啲人就話哇，新界東咧嗰度係一個咧沙頭角海平靜嘅內海咧，有一個郊野公園啦。咁細魚就會好多嘅。有一個十四鄉嘅泥涌碼頭嗰度咧，嗰度就任何地方都落得嘅。咁有唔同。嘅魚種啊，有啲咩泥掹啊、石狗公啊嗰啲咧，全部都有嘅。咁有啲就話俾你聽，日頭咧可以釣到大啲嘅魚添啊，咁樣嗱，一間慢慢講，聽個聽眾究竟佢哋咧即係實踐經驗咧又係點樣嘅？電話旁邊你係邊位 ？Hello， 你好。 喂 ，Hello，John。 係啊 ，John 啊，係啊。 係你好啊，風騷快活人。 係啊，你係咪好中意釣魚㗎？係 啊，因為我平時咧有時租架艇出去嘅，不過有時咧好似話齋。成班咧就走去啲魚排釣魚嘅，貪個舒服啲，冇曬有啲排。 但嗰啲魚種咧，其實係咪即係好單一定係點樣㗎？即係佢有啲話咩兩秒保證上釣咧，會唔會冇咁有挑戰性咧？玩起上嚟 有啲個馬有啊，有啲佢分幾個魚排，你知有好似井字咁樣， 係啊，係咯， 係 佢分定嘅嗱，呢啲呢幾排咧就唔釣得，呢幾排就釣得。 哦， 但系喺出边钓啊，唔系咧入边个鱼排入边啊，即系边位嗰边钓嘅。 系，即系唔系一个鱼排嘅正中央，系唔系一个水道咁样嘅，喺鱼排嘅侧边度坐喺度钓咁样。 系啊，因为咧我哋有时参加嗰啲海鲜餐咧， 吓 佢就俾你优待你俾你钓嘅。如果你俾夜蚊嘅咧，又冇嘢食嘅咧，你就行出去出边去另外一个鱼排嗰度啫。 哦，廿蚊就钓， 即系有啲封建游人， 船 费 啊， 船费 哦，封建游人啫。 就有由嗰个车，啲总之喺度鱼排，就拱你出边嘅，就唔俾你入嚟嘅。 系， 即系你抱我点做啊？我买公仔面食啦， 即系因为你钓唔到啊，又冇俾钱。喂，咁你如果比较过咧，系咪嗱鱼排你又玩过啦？咁有冇出边嗰啲码头嗰啲你都试过啊？ 我想问下你，佢自己租艇出去噶嘛？即系专业啲噶咯，就同埋一班钓鱼嘅朋友一齐出去咁做噶啦，系嘛？ 租艇嗰啲咧， 系 就差唔多真系好辛苦嘅，有时咧有时又抛咗你啦，即系 唔 同噶嘛。 会呕噶，佢嗰你啲艇仔又细啦，系咪？ 有時天氣變化咧，你自己執生噶，你一睇咁嘅天氣突然一變咧，你要走噶。 喂，你哋係咪都全部係天文台長咁滯噶啦？即係個個都識得睇啲雲層嘅變化啦，同埋嗰啲咩海洋氣流嗰啲咁樣噶。 係啊，同埋咧，有時啲魚排咧，咪釣出去坐艇出去啲咧， 救生衣唔夠嘅，有時試過佢驚咧冇救生衣。 哦，咁就危險啦！ 唔得喎，一定會有喎，因為你撐艇仔撐到好公海咁大噶嘛。 係啊，喂，咁你試 記得三張或者唔夠嘅，你四個人。一 个 都 唔得啊！ 冇帮衬嗰啲啊，咁样 就呢啲曳啊，冇帮衬佢， 危险啊！ 咁但系你如果你介绍咧，有冇边个叫做区域啊、海域范围咧？你觉得话嗰度鱼获甚丰嘅， 同埋方便快 方便快靓正嘅，冇咩？ 点都系西 贡， 出咗西 贡 嗰边， 西贡出海，使唔使其实要出到几远先得噶？叫 系啊？ 有冇话要出到几远噶？其实 差唔多，你去到见到，总之。我冇留意啊，總之係去西貢喺乜大廟，我再仲出啲嗰啲。 O K O K 大廟嗰啲。 喂，咁你最大條咧釣咗條魚係幾大條嘅？香港嘅魚獲係咪好豐富嘅咧？可以 有啲成差唔多成幾斤㗎，有啲。 咁你哋會點㗎？真係立佢翻去加料啊，定係放翻㗎？ 加料啦！ 哇，加料， 加餸啊，老婆咁 係咯， 釣到大魚啊！ 請教你哋啦， 嚟。 直撈點釣魚咧，我就釣唔到嘅喺魚排。 我哋唔識嘅。 係啊，我唔識，我哋就係想請教你咯。 我哋唔識 喺魚排度點釣魚啊？係 咯， 係 啊。 佢就話釣到，因為咧你哋咧小心啲啊，唔好翹手指啊。你哋即係釣到嗰啲幾廿斤嗰啲十幾。七斤 就 扯断你 手 指 嘅。哦，多谢你嘅提醒。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先。我睇下会唔会有第一听众咧，阿 John 咧，大家帮我哋解答下咁样。Thank you，thank you。佢头先抛低个问题， 咩啊？ 只鸥点钓鱼噶？ 只鸥我唔知啊。 姜太公点钓鱼啊？愿者上钓啦。 都真系净系识上堂同埋搭车嗰阵时钓嘅就。 听下第二个听众先。 Hello， Lam Lam 系咪啊？ 你好，三位主持人。 你好啊 ，Lam Lam。 系啊，咁咧，其实我都系唔专业嘅钓鱼嘅， 是 我都系细个跟老豆一齐去钓嘅啫。 系， 咁咧就喺东区嘅小西湾海旁嗰度钓咯。 小西湾海旁嗰边其实都多人钓噶，系嘛？ 南湾半岛嗰边系啊，系啊， 系，但系呢个就系细个，而家冇啦。 我而家冇啦，冇啦。 哎呀， 因为大个咗，老豆都冇去钓鱼啦。 OK， 咁嗰阵时咧，你哋有几密噶？即系去几耐会去一次噶？ 系一个亲子活动。 几个礼拜系啊，亲子活动咯，几个礼拜老豆放假，咁咪去一次咁样咯。 咁啊，有冇 细个咧？ 有冇鱼获噶？ 都系好细条嗰啲咩石狗公啊。 系啊， 跟住掉翻落去，即系钓咗上嚟，啊嘢钓到啦， 影相 摆翻，掉翻去落去 因为太细条啊， 系啦， 咩石狗公煲汤好甜啊！ 真系享受下钓鱼嗰个 乐趣， 系啦，嗰个 咁我想问下，对于你嚟讲，钓鱼最大嘅乐趣系乜嘢咧？ 钓完鱼之后可以出街食饭。 哦，我中意你呢个答案啦，够真实，够真实。 一定出街咁啊，夜晚。即係釣到好夜啦，黃昏先釣啦，咁夜晚阿媽實煮唔切飯嘅，咁我通常都會出街食飯。 哎呀，真好啊！呢個叫童年回憶啊！ 呢個係開心， 但你會唔會覺得好悶㗎？喺釣嘅過程咧，就大部分時間唔喐噶嘛， 企喺度咁樣。 係咯。 啊，唔係喎，我老豆話大部分時間唔喐，我咧就係釣咗啲即係食咗啲粒圓同埋嗰啲脷落去之後，過一陣咪撬翻上嚟。啊冇喎，跟住又掟翻落去咯。 哦，即係重複做呢樣就。 其實佢好明顯係冇耐性咯， 同埋你 keep 住係負責喂魚㗎，係咪？ 係啦。 掉咗个鱼脷落去，佢就永远就食咗，但你就藏唔到条鱼上嚟。 你摆隔篱就话全部食饱晒啦，就出嚟我度嘅咁样。 阿爸见到你啊钓鱼咁开心，跟住其实成家人都开心啦，已经 系啊正啊， 冇错啦。跟住大个啲就识啊，等耐啲啦，咁 feel 到啊有啲感觉啦，有啲嘢啄下啄下先至坐上嚟咁样。 系 咁有冇试过出艇即系坐艇底坐艇仔啊？ 我 都冇 ，OK， 系啊， 咪因为呢个叫最 家庭乐， 最轻经济嘅消费啦，系。一个玩乐啦， 十蚊兜虾人玩你成半日噶啦，已经 真系玩你成半日噶，因为根本都冇嘢做啊，坐喺度，但系玩咗好耐啦。 就算你谂下，其实少少钱，一家人已经系可以好开 心 啊。OK， 多谢晒 Lam Lam 你嘅电话 ，thank you，thank you。 喂，趁住假期有同阿爸去玩翻次回忆啦。 我话嗰阵时咧，即系细个追女仔嗰阵时咧，同埋另外一个男同学啦，一人带一个女仔咁样出去咧，就去大美督。咁样咧就爬艇仔，爬咗个艇仔去到海中心嗰度咧就钓鱼咯。 咁大胆啊！ 咁我讲紧唔系你出去蒲十一二岁嗰啲年龄，我嗰阵时都十六七岁噶。 唔系啊，即系讲紧即系蛙艇，唔系个个真系可以参翻出去参翻翻翻嚟噶嘛。 咁唔会去到海中心， 见唔到鲨鱼旗嘅， 去唔到咁远嘅，即系其实出少少咁样，同埋有四个人咁都搞得掂嘅。其实，所以呢啲都系回忆，仲钓咗条鱼，唔知即系而家都唔知系咩鱼。佢钓咗佢上嚟之后咧，佢发出声音。 咁喺度叫。 哦，嗰只系乌鸦嚟 嘅，系咪啊？系似乌鸦咁样声嘅。哇，好惊啊！即刻摆翻去落海啊！你走啦，你走啦咁样。 唔好嘈，唔好投诉。 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Only thing that's burning when the nights grow cold. Can't look away, can't look away. Beg you to stay, beg you to stay, yeah. Sometimes you're a stranger in my bed. Don't know if you love me or you want me dead. Push me away, push me away. Then beg me to stay, beg me to stay, yeah. Call me in the morning to best thing in my life. Sometimes when I look at you, I see my wife. Then you turn into somebody I don't know, and you push me away, push me away, yeah. Call me in the morning to apologize.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笑咩啫？啲人踢歌系咁样，有感情嘅充沛喺度噶嘛？ 我觉得头先你踢歌嗰个感觉有少少万圣节啊，即系讲嗰啲万圣节过嚟吓你啊，即系嗰啲嗰把声嚟噶。 我细个睇 NBA， 佢哋嗰啲广播员全部都系咁噶嘛。Here is your Chicago。跟住就扯咗五分钟戏咧 ，Chicago， 你个发车，你块面红咗啊！ 跟住等咗几耐，哇，高咗几耐咧 ？Go 咩？就算系你打机嗰啲都系噶 ，Street Fight， 我唔得，我好啊，整亲个相亲个牙教啊，真系，唉，嗱，头先都讲到噶啦，即系譬如你读，我觉得你把声似万圣节啦， 多谢你， 每年嗰啲嘅主题乐园， 你把声似愚人节咯， 啊，都好啊，愚 带嚟开心咯，但你自己又唔笑得喎，而家。 同埋我头先学识咗咧，合埋口打喊， 好犀利嘅，呢把声就端唔切咯。 点解端 肿晒嘅？ 广州咁嘅声 系啦。上海嘅主题乐园，佢哋嗰个迪迪尼咧有一个新嘅措施。呢个新嘅措施，我自己觉得几破格。 好赞成， 我觉得咧佢应该咧即系大字报嘅，大字报去写成功争取。 香港唔敢讲出嚟， 成功争取。 有咩香港嗱？我做咁即系香港应该未有呢一个，因为佢哋咧最新咧就有一个新嘅游客须知啊，就话咧。 佢哋去到平時我哋咪話佢哋會 check 下你個袋啊，除咗可能你自己飲用嘅水可以帶之外咧，嘢食嘢飲係唔俾帶入去個樂園度噶嘛。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嗱，我估嘅啫。都是要你在入面消費，是 不是？不用估他講到明白。 是不是要你在入面消費。不過上海的迪迪尼呢就說會改了，就說大家可以攜帶給你們自己食用的飲食食物飲品可以入樂園的。不過如果是需要加熱又或者有一個刺激性氣味的食物依然是會被 say no， 不可以帶入去的。那香港的迪迪尼就說了是會定期檢討的，不過暫時就未有這個想法。 又唔得，一視同仁，同一個祖國嘅，我哋係，我哋都應該好似佢哋咁樣，可以自己帶食物入去，係咪先？ 應該落。 佢而家嗰度限制咧，就係話譬如榴蓮啊、臭豆腐咧，就唔帶得入去嘅。但西瓜咧，佢話如果你切咗一攤攤咧，係得嘅。 香蕉咧，會唔會係變咗攻擊性武器咧？又尖皮可以扇到係冇？ 唔係，因為佢好得意㗎。我聽佢內地啲節目講咧，佢就話根本就應該咁做啦。同埋佢話咧，第二個改革咧，佢哋建議啊，就係提供封建不同嘅餐點，因為而家咧你焗食佢嗰啲嘢咧，全部都好贵噶嘛。佢哋建议第二步嘅改革咧，就系话唔系唔得，有冇一蚊个菠萝包食啊？有嘅话咁咪得咯，咁咪唔使焗，我哋要食到啲$100一碟饭咧，咁样拭目以待啊！香港真系应该同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宣布进行风险评估之后，决定听日中秋节唔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所有港铁车站将按平常服务时间关闭。港铁又话，因应预期上升嘅乘客量，部分港铁路线将于听日下昼三点起加密班次，一啲较繁忙嘅车站将实施特别人流管理措施。港鐵呼籲市民在慶祝節日的時候為鐵路運作安全著想，設立在鐵路露天路段附近燃放孔明燈或攜帶金屬氣球進入港鐵範圍，以免影響鐵路運作。另外，由於可浮起的 LED 氣球有燃燒和爆炸的潛在危險，為了乘客和鐵路的安全，不可攜帶這類氣球進入港鐵範圍。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馮永業收取商人陳婉玉$51,000而未有申報，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監9个月。區域法院法官表示，判刑參考了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上訴的時候上訴庭的裁決。法官提到馮永業的失當行為持續大約兩年，期間處理涉及陳婉玉公司的公務，行為違反公務員誠信，嚴重影響政府聲譽，打擊市民的信心，因此判刑必須有阻嚇力，即時監禁是合適。法官強調，並非因為馮永業和陳婉玉的戀情而判刑，而是被告要為個人行為承擔後果。雖然他的職位相對曾蔭權低，但仍然是公務員體制中的高級職位，考慮被告過去的貢獻，減刑後決定判處9个月監禁。澳門特區後任行政長官何一成說，不會比較或評論港澳在實施一國兩制的分別。他認為澳門過去20年實施一國兩制成功的地方，是包括完成按基本法第23条立法，防止了外國勢力插手和干預澳門事務。何一成強調，澳門是以旅遊博彩業為主的城市，不可以有任何混亂。他說，昨日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中央肯定澳門實施一國兩制的工作，他會堅持過去兩任的做法，由學生到社團會做好有關一國兩制關係的宣傳，堅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大局，不會讓衝擊中央三條底線的事情發生。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退出国民党。台湾多间传媒引述郭台铭办公室的声明，质疑国民党内有几多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更担忧有好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把持国民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将政党利益放在台湾利益之前，同国台铭返回国民党的初衷背道而驰，形容台湾民众不会认同甘于腐的政党，因此他宣布即日起退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现任党主席吴敦义和马英九前总统等31人今日在台湾多份报章刊登声明，呼吁郭台铭和高雄市长韩国瑜合作，强调国民党要团结。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晚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18点，跌40点，成交金额43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5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港交所237.2，跌8.8；腾讯控股349.2，升3.2；南方能源2.1，跌9毫；盈富基金28蚊，升5仙；中国平安93.9，升6毫；友邦保险79.35，跌1蚊。建设银行6.18跌2仙，汇丰控股60.2跌5.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1，日元108.12，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9，加元1.318，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815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9美元，卖出1,4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小姐，你唔好拎出嚟啊，非礼勿视噶。 我唔拎啤灯笼出嚟，你又点猜灯谜呢？ 茉莉，不如我哋出个灯谜俾听众一齐猜一下。 好啊 ，Kitty， 三角形、圆形、正方形，边个跑得最慢呢？唔准谂，一二三，即刻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边种员工必须被资质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来讲，必须被资质吉的一定是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资质吉。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你唔好成日挂住坐喺度啦。 点解啊，小白？ 长期坐喺度唔喐嘅话，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风险，亦都可能会引致肥胖、过重、肺功能减弱等等嘅问题噶。 想知更多，你梗系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边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两位工友，小明穿住件泳衣就想落沙井工作，应不应该？ 不应该，他要佩戴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才可以的。 咁小明穿晒个人防护装备啦，他又落沙井工作啦，但得9岁啫，应不应该？ 不应该，应该年满18岁，仲要曾经接受正式安全训练的核准工人才可以入井噶。 你哋最应该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是周文静。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你哋有时间嘅话，你就不如同我哋倾下下一场戏系点拍好唔好？ 好啊，导演。 哎，好啊，好齐心啊，两个男仔，两个靓仔，高大威猛嘅，嗱，即系咁样嘅。一阵嗰个场戏咧就咁讲嘅，就话你两个人咧就被人追啊，咁啊两个咧就不停咁跑下嚟， 有冇着衫噶导演？ 即系可以噶，我冇话攞噶吓，系啦 ，OK， 跑，逼得不已咧就跳咗落呢个沙井里面。由于咧我想一镜过，知咩叫一镜过？我啲好追求严谨噶嘛，所以咧就。唔该，你两个，由边个？ 导演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嘢想问。 想问咩？ 你想我哋跳落个沙井？ 啊，即系咁样嘅，我明嘅。阿文正你啊，即系吓官仔骨骨咁啊，好讲求呢个干净嘅。我知道个沙井系有少少污糟，系有啲臭啲嘅。只不过啦，文正为咗场戏好啊，你系一个专业嘅演员嚟噶嘛，系咪？帮帮忙，我唔想揾替身啊。 导演啊，导演， 咩事？ 我谂阿文正就唔系惊污糟同埋怕臭嘅，惊嗰系我嚟嘅啫。但系阿文正，你系惊第啲啊嘛，系咪啊？你唔惊佢噶嘛，系咪啊？ 系啊，我系惊我哋。唔安全、啊， 冇错啊！我惊我哋唔安全啊，导演。 即系咁样嘅，唔安全。你沙井姐有几唔安全咩？个窿咁咪跳落去咁解啫嘛。 导演，沙井属于密闭空间嘅一种，密闭空间系指一啲被围封嘅地方，而由于被围封，会对喺入边工作嘅人士产生严重嘅损伤，甚至致命嘅危险噶。 沙井算系密闭空间？你明明都有个口俾你进入去里面，咁就唔系密闭啦。你唔系同我玩捉字室啊嘛？ 密闭空间嚟噶，导演。 咁佢明明 你话苍井空就好啫，而家系沙井空啊。 沙井你又 得噶？有啲密闭空间咧，好容易就分辨到噶啦。例如嗰啲， 佢又跟阴嘴笑，你跟住佢笑乜嘢咧？ 佢琴日先问我借咋，导演，佢仲问今场戏会唔会有沙井空啊？ 你咁讲啊，真系。 跟住我同佢讲冇机会㗎啦，嫁咗人㗎啦。咁我就同佢讲啦，嗱有啲咩地方可以分得到呢？洞口面积有限嗰啲密闭空间啦，好似储槽啊、桶仓啊、反应容器啊、围封嘅排水渠啊、隧道啊、沉箱啊，同埋污水渠等等啦。 係啊係啊，而一啲唔明显但係同样危险嘅密闭空间呢，就包括密室啦、火炉嘅燃烧室啦、喉管唔通风或者通风唔好嘅房间、烟道同埋窗口等等。 嗱，佢又讲咗窗啦，佢真系挂住窗顶空噶。 即系咁样嘅，嗱，我都唔明啊！你系咪真系收到个剧本之后咧，知道进入呢个沙井，跟住你就揾咁多嘅资料？点解你两个明明系一个好俊俏又靓仔又温顺又听导演话？ 我哋唔会除衫噶，你唔使讲呢啲说话。 哦，导演系咁嘅。 咁专业点解咁知道呢个密闭空间里面咁熟悉噶啦？ 因为我哋之前拍过一辑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嘅短片，所以我哋对于啲密闭空间咧系有基本嘅认识。 嗰出戏里边，我扮密闭，佢扮空间咯。 哦，系啊。 系啊。导演 犀利，咁合作得咁几好。 咁你知唔知啊？密闭空间工作真系有机会产生唔同嘅危险噶。 即系，唉，你咁专业，你讲嚟听下。我真系唔明点解嗰个密闭空间算系一个密闭空间，沙井算一个密闭空间。 密闭症，你话俾佢听密闭症。 例如密闭空间内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或者存有高浓度嘅粉尘，就有机会引致火警或者爆炸。另外喺密闭空间里边，有可能因为高温燃烧导致工友嘅体温上升至危险水平。 唔单止咁， 又点咩吓？ 密闭空间里边亦都有机会存有一啲有毒气体啦、烟气啦、蒸气啦、氧气不足啦，可能会令到工友丧失知觉啦、窒息啦，严重啲啊，分分钟冇命噶。 哇，又讲到毒气、烟气、蒸气、氧气唔够，咁有冇冤气啊？ 哎呀，导演， 即系咁样嘅，就算有， 你又嘥气啊，系。 嗱嗱，就我话晒导演啊，希望两位演员尊重啲啊，嗱，就算咧。有机会发生啲意外，但系工友啊入去呢啲密闭空间做嘢都要顶硬上噶啦，冇俾啲人。 导演唔系啊，唔系顶硬上啊，系要做好安全措施。 我知系男人都觉得啊安全措施好紧要嘅，咁啊但系问题要做啲咩安全措施得噶？你斋讲又唔去话。 真系要做噶，导演。 我都知。 安全措施做到足， 阿文正又唔知点解佢又喺度阴阴嘴笑啊，真系奇怪呢个男孩子真系。 就要进入沙井做嘢，做例子话播俾你听啦。嗱，我哋入去工作之前咧，雇主又或者承建商一定要委任一个合资格嘅人士进行呢个危险评估。 系 根据危险评估嘅结果咧，制定安全嘅工作系统。仲要实施安全施工方法同埋程序，最紧要系咩啊？唔系斋实行噶，就要切实咁样执行噶。 哦，即系唔好真系讲唔做。 冇错啦，工人咧净系可以喺雇主或者承建商咧发出有效证明书，列出已经就住危险评估报告里边指出嘅危害，采取所有嘅需要安全预防措施，都未完。 同埋工人要安全咁样逗留喺密闭空间里面嘅时限，过咗下午茶我哋唔入去㗎啦吓，先至可以入去密闭空间工作。 冇错啦，而入沙井工作嘅人呢必须系核准嘅工人，即系年满十八岁仲要曾经接受正式安全训练嘅核准工人㗎。 即系咁样嘅。 其实我唔入得去嘅导演， 我 今年十七咋。 你攞身份证嚟睇下。 我系学生嚟噶。 有冇带身份证啊？吓，就俾我睇下你够唔够十八岁啦。阿文静，你讲嗰啲所需要嘅安全预防措施，即系咩啫？你可唔可以讲清楚？ 系啊，导演睇我样都知我唔止十八岁啦。不过咧，系要根据危险评估所指明嘅所需安全措施咧，唔同情况就会有需要唔同嘅措。 啊、做咩呢你咁样嚟做咩 你对住导演你都舐嚟嘅。阿文静你咁样博上位唔得㗎喎。我唔会俾机会你攞到多啲机会喎。 我要讲多次。 俾你讲一次你究竟想讲啲咩安全措施。 啊就係咁嘅导演。係要係根据危险评估所指明嘅所需安全措施，唔同情况呢就会需要唔同措施㗎喎。 佢又真係上嚟啦。係呀。 咁你讲重复两次我听咁即係。 係咪好重要呢 一般嚟讲。即系讲啲咩咧？阿文静，你平时都文文静静噶啦， 机会你咯，文静。 好，咁我即时同大家解释下啦。以沙井工作举例啦，如果危险评估显示咧井内空气嘅含氧量不足，咁就需要用呢个吹风机喺井内咧注入呢啲新鲜嘅空气啦。咁然后再测试井内嘅空气，确保井内嘅空气达至安全状况，千祈就唔好用纯氧注入呢个沙井，咁样因为咧就会大大增加发生火或者爆炸的危险的。 哇、哦、我只听到你在短短那些说话里面已经讲了几次 井空井空咯。 是啊是啊。你写了挂住可以。 好多井空在里面。 是、 啊。嗱、okay、我告诉你听啦，开工前仲要截封所有连接沙井嗰啲喉管，咁就可以防止嗰啲有危险嘅气体或者嗰啲熏烟进入沙井里面。 啊仲有。可以先清走沙井内的污水和淤泥，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井内的废物排放有毒的气体。 哦、oh, ,OK, 我知道开工之前要做足安全措施，但是意外的事真的话不埋的嘛，万一在沙井里面发生意外，工友啊，即系咁样嘅，即系工友应该要点做先至可以确保呢、 哦、首先咧，要确保落井工作嘅工人佩戴咗足够嘅个人防护设备。 哦， 当中咧就包括认可嘅呼吸器具啦，同埋适当嘅全身式安全带。开工前亦要检查喺密闭空间嘅入口系咪有足够空间俾佩戴咗整套个人防护设备嘅工友自由咁样出入嘅。 你真系读得好好啊，真系。 到我啦，到我啦，到我啦。 哦我哋赞埋你啦！ 你话如果万一真系发生意外咁点算好咧？ 系咁点算啊？我 井外嘅工人又点样可以将井内嘅工友救出嚟咧？ 系啊，咁点咧？ 一定要谂个方法嘅。 系 啦，我唔话你听。 救佢啦。 系啦，亦都要受过正确训练嘅救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仲要提供埋救援嘅设备，例如咧嗰啲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啦，仲要有适当嘅复苏器具咧，作为呢个救援用途嘅。 哇，咁大阵仗噶！ 唔止添，工友咧亦应该配备通讯设备嘅，方便与井外嘅工友咧保持沟通，以便咧启动呢个救援程序啦。 即系嗰啲 calling 嗰啲系咪？ 冇错啦。另外，如果入口太过呢个狭窄咧，就可以使用呢个气喉供应式嘅呼吸器具，而唔好用体积较大呢个自吸式呼吸器具嘅。 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明白你哋想讲咩嘅，喺密闭空间做嘢咧系会有危险噶嘛，咁大家唯有小心啲咯，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嘅发生啦，系咪？好唔好？咁你话俾我听，大家可以埋位好唔好啊？嗱，大家可以小心啲，咁就可以埋位啦，好唔好 ？Sorry 导演 ，Sorry what？ 我谂我哋沟通上面真系出现咗问题。 乜嘢？你话安全就得啦嘛，大家小心啲咪安全咯。 我事前已经讲明。是不会做任何危险的动作。 好危险的，不是要你空中飞人叫你落沙井。 你都懂得讲啦，进入密闭空间工作有危险，你又没有安全措施给我们。我和文静身为安全措施这个组合绝对不会这么容易就拍你们这场戏的。我不捞了。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是周文静，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喂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咁咪唔好睇咯。 喂 ，Tony，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嗱，呢個中秋咧就注定會係與別不同嘅啦，因為頭先都聽到啦，係啊，早啲翻屋企啊，我哋會將佢簡稱做宵禁，因為通宵係禁止嘅。 啊， 嗰架列車咧，聽日就唔會有通宵服務。頭先大家聽新聞都知道噶啦嚇，咁所以咧就會係正常服務咁啊。天頭先聽到幾開心啊！ 十二點零鐘， 係啊，我先聽到幾高興。 十二點零鐘嗰個即係港鐵嘅服務咧就會暫停咧，因為平時嗰啲大時大節啊，佢哋會有通宵服務嘅。咁今年咧就冇啦。 係啊，你咪即刻懷念當年啦。 懷念 我咪話咯，幾十年前其實佢都係咁噶，佢冇通宵俾你噶，後來先話唉，真係太多人好夜翻啊，跟住就 俾大家方便大家玩嘢啲， 咁啫嘛。咁啊，咪话佢咩？佢 未讲到重点啊！ 旧时兴， 古老唐诗 系啊， 唔系好似人哋嗰啲日剧嗰啲男女咧，哎最后一班电车已经开出啦， 系咯， 咁点算啊？ 不如 搭巴士咯，通宵巴士都 冇啊， 有啲通宵巴噶嘛， 通宵巴又 不嬲都有啲噶嘛， 大部分嘅区域都有嘅， 大部分都有 嘅，可能要兜耐啲咯，喂，咁嗰陣時細個啊，又冇錢啊，你夜晚又要有客人飲酒啊，講我自己啊，你跟住又唔會無端端都會有架通宵嘅港鐵俾你搭噶嘛，咁咪搭巴士咯，哇，喺尖沙咀熬到翻大埔啊，個半鐘啊，中間兜埋沙田噶，我都話你叻啊， 唔翻屋企 咯，但起碼都方便啦，呢個你嘅選擇啦。 你話今個中秋 屋企瞓一晚啦， 係都得，你話今個中秋 噶嘛，安全就得噶啦， 安全冇問題， 信得過嘅， 唔係個意思係張梳化安全啊。 张梳化可以有几 瞓冧人哋张梳化咁点算？ 瞓冧人哋张梳化 系啊！嗱，今个中秋咧，仲有啲咩地方咧会有啲与别不同咧？喺内地咧，真系好搞笑嘅。你觉得一个观音同埋一个嫦娥， 中秋可以都借富， 有咩关系咧？观音同嫦娥有咩关系？ 都系女性啦， 都系女性啦， 一个就飞上天，一个就管理个海咁样。 系咯，个样系好唔同噶嘛。即系嗱，所谓个样咧，即系冇人见过佢张相噶，但系个造像究竟似唔似样？ 都系瘦瘦削削嘅，系咪啊？ 白色嘅都系，同埋佢哋都系被神化咗，所以都好似仙女咁嘅咯。 咩白色啊？ 啲衫啊， 可以唔系白色嘅？ 唔系白色噶嘛？ 观音娘娘我从来见到。都系个喎，赵雅芝嗰阵时嗰版都系白色嘅。 我见到嫦娥黄色嘅系嘛？ 唔系咯，嫦娥唔会白色嘅。 系啊，好似月亮咁。 嫦娥因为 其实讲真，冇人真系见过嘅喎，你唔可以话我错嘅喎。你肯定，你肯定佢系黄色。 我都话 都系白色喎。 系咯，佢又冇 Facebook 嘅。 系啊， 佢又冇 铺白色先至衬翻个肉套啊嘛。 系啊，嗱，咩意思咧？因为咧，内地咧最近喺呢个辽宁九华山风景区嗰度咧，啲善信咧行埋嘅时候就发现。哇！阿伯一公啊，系咪行错咗啊？ 有咩行错？ 我本来系去嗰个观音像嗰度咧，我谂住横神噶噃，点解你行错咗？变咗嫦娥嘅，跟住近阿伯一婆就话啦：，唉，真系系咪行错咧？我哋兜个圈睇下先。讲你袁叔叔，我想问下嗰个观音像去咗边处啊？摸观音像啊，变咗嫦娥啊？ 哦，我明白啊！哇，即系咁样嘅。我哋而家咧就系严打一啲宗教嘅嘢，咁所以咧咁啊又唔想浪费咗呢个资源，还掂都摆只佢喺度，同佢 cosplay 冇错， 换佢件衫啊， 换一换个样啫，唔系得，即系好似你笠咗嗰啲兔女郎嗰啲头箍咁。 成日都你今日唔想我笠兔女郎嘅，你第二次我都 话啦，买翻两个俾佢， 你有好多幻想嘅空间啊，女友。 咁咧就咁样同佢 cosplay 下，咁就等你大家可以继续去望下啊嫦娥， 系啊， 冇人拜，有冇人？哎，佢拜月光啊，但系冇拜嫦娥。 嗱，其实咧系讲唔通噶。你个答案系啱嘅，因为咧佢最近咧整肃啲咩宗教活动咁样咧，佢就话禁止啦。嗱，咁当你好啦，你禁制宗教活动好合理啦，当系咁啊。咁但系你由观音变咗嫦娥。 其实点解就会解决咗个问题呢？因为理论上都系属于嗰啲叫做你话神话人物啊，即系如果你唔信嘅话，你话喂观音娘娘学你话斋，你冇即系出生年月日，你唔知噶嘛？你话都系一个所谓传说人物，嫦娥都系噶，咁你嫦娥都系噶，咁你观音变嫦娥，难道就唔会有嗰种？ 听住，系啦，即系咁样噶嗱。真系观音有观音诞，又有观音庙。咁你嫦娥都系一年一次，都系同个月光有关。又冇嫦娥庙啦，又冇嫦娥诞啦，咁系咪先？ 好啦，嗱，咁咧，知唔知佢唯有点样将佢改装咧？佢话个即系佢太大工程又唔得啦，佢唯有咧帮你觉得 唔想拆咗佢。 系啦，佢就唯有咧帮佢加条边啦。因为咧，譬如你嫦娥有啲云鬓啊，飞出嚟咁样咧， 即 系大家成日见到佢，系啦，佢帮佢唯有咧，鬓咗两条辫喺度啦，咁啊啲衣带咧又飘下啦，咁啊当系由观音变嫦娥咯。但系最惨系咩咧？个做手冇得喐噶嘛，因为你本来个动作，譬如话可能都系拎住个羊脂玉正瓶啊， 佢一吊灯笼咯， 系啦， 一吊灯笼。 我中意你呢个创意， 冇咩 嗱佢啊。 冇咩唔搞错啊！ 佢冇啊，佢有另一个真系劲抽啊！即系好快讲咧，佢有另一个咧就系你叫做普贤菩萨咧，咁系佛像嚟嘅第二个地方啦。佢有咧两只大笨象，咁本来咧就系个菩萨喺上面坐嘅。佢为咗又要将佢改头换面咧，佢今次真系花足功夫啦。佢话咁样啦，个佛像诶、个大笨象又喺度啦，佛像都喺度啦，拆唔走噶嘛。不如咁样，就攞啲嘢遮住个佛像，佢就咧攞咗整咗一个金盘。盘上面咧就有啲粟米啊，有唔同嘅谷物啊，就当系五谷丰收。啱啱会遮住咗一个佛像，然后继续摆喺个大笨象上面，咁啊可以移花接木咯，又遮盖咗个佛像，又冇宗教啦，但又解释得通，点解会有呢啲嘢？五谷丰收啊，真系。所以你话咧，哇，呢、這个中秋啊，真系 与 别 不 同啊，别开生面啊， 哎、再见 啦，拜拜。